各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 ，Ficky 咧翻到嚟直播室啦，而家咧就系6:07嘅，今日咧就系2024年3月11日农历嘅2月初2星期一嘅早上嚟嘅吓，咁我今朝翻嚟嘅时候咧就落紧雨嘅，咁啊都细雨啦，咁希望大家今朝出门口嘅时候咧都可以除咗精精神神，都系平平安安，唔会俾地下嘅湿滑嘅路嚟到去跣亲啊！ 晨光每日一格， 唔知大家同唔同意？去学习等候我哋去渴望一啲嘢嘅时候，系人生最大亦都系最难嘅课题咧。嗱，小朋友生出嚟嘅时候咧，就乜都好心急噶啦。好似出街嘅时候，见到有玩具就我要买，我要买，仲要系立即买咁样。但是当我们人慢慢越大的时候，就会从一些经验学得到，我们人生啊，不是每一样东西都可以随心所欲，说有就有。所以有阵时需要学习，要有等候的智慧。好像单身的人这样，都渴望会有可以有另一半拍拖、结婚、生仔。甚至乎咧喺工作上面，啱啱入嚟呢间公司，我就有好大嘅目标，我要做 CEO。嗱，有目标咧系好事嚟嘅，而呢啲咧都系一啲正常嘅欲望。不过咧，唔系往往一下子就得到噶嘛，需要嘅就系耐心嘅等候。喺等候嘅过程之中，唔系乜都唔做噶，仲要珍惜自己。直到在一些适合的时候，自自然然这些事就会发生。好像比喻爱情这样，我们人人都渴望有人爱的，希望有人锡。但是开始一段关系之前，你又是不是准备好自己呢？ 很想轻抚你，所以避开你，宁愿用距离，系令你好奇，回避过眼神，先偷偷喘气，吩咐手臂放在原地。传闻浪漫太快，爱恋都走得快，才会迟迟未步向你，说一世爱护你。情太过汹涌进心海，而我却会忍耐，但求来日你醒过来，这份情像翅膀打开，还没有相拥。谁才去承诺你那一生对换爱？很心急拥抱，所以才祷告。这一吻，而我停留是为了你，要给予你回音。情太过汹涌进心海，而我却会忍耐，但求来日你醒过来，这份情像翅膀打开，还没有相拥。才去承诺你那一生兑换爱， 神，爱被驯服过更精彩，连地老天荒亦不更改，时间永远等待，但你情愿那天才去承诺你无止境那份爱。我用沉默叫醒爱情，你用期待做你反应，继续行近直至开始爱。 等待回来的爱情往往都会最珍惜的。郑秀文，不要惊动爱情。 晨光 Coffee Time。 6:13，16度的气温，相对湿度9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属于3-4，低至中。在刚刚过去的星期六呢，有一个活动都很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有一间香港的公司和政府合作了一个计划，推出了就是一个都市有机农作物的一个体验活动，咁就俾一啲年青人啦，一齐嚟到去参与有机嘅耕种，而且喺体验当中咧，仲可以自己整埋嘢食添。咁连政务司司长咧都有去噶噃，同啲年青人一齐去享受呢一个绿色健康嘅作物收割乐趣。咁啊，政务司司长亦都表示，政府系好支持，非常之支持都市农业嘅发展。咁其实系咩嚟嘅呢？原来就系咧喺商厦嘅天台啊，就有一啲农圃，咁喺天台上面去种植一啲有机嘅耕种。咁喺天台上面咧，呢一间公司都种咗好多嘢嘅，种咗成40多款一啲时令嘅蔬菜啊、香料啊，而其中一半咧都系一啲营养丰富嘅超级食物。好似是罗马生菜、菠菜、紫椰菜、一些樱桃啊，即是车厘子啊、萝卜啊、红菜头、咖喱叶、火箭菜等等。火箭菜我喜欢吃，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咁希望透过呢一个活动，可以俾更加多人去了解得到有机蔬菜嘅好处。咁而且咧，年青人咧都可以喺呢一个活动当中体验到一啲耕种嘅乐趣啦。其实乐趣咧，我自己琴日都试完啦。我会定期喺我自己村屋嘅天台咧，嚟到去帮佢哋刮下泥啊。嗰啲泥土咧，整到成身都系咧，我系最中意嘅。不是特登的，不过昨天我自己都在天台整了整晚，去重新来到去施肥啦、淋花淋草啦。那我自己在天台上面那些都是有机耕种的，我都是用那些譬如好像辣椒啊、洋葱啊，自己买翻嚟煮嘢食嘅时候咧，就留翻少少攞嚟种，然之后施肥嗰啲咧，全部都系有机嘅，系开心嘅。如果多啲年青人可以有呢啲咁样嘅耕种体验咧，都系好好嘅。不过我哋香港啊，就地少人多啊，咁唔知道呢一啲嘅天台种植又可唔可以发展到去屋苑上面咧吓？如果屋苑嘅天台上面都可以，同隔篱邻舍一齐嚟到去耕种，都唔错喎。健康得嚟，又可以同邻里关系又好啲，又系一举好多得。有顾定贤，罗曼提克。 辛苦了太多人， 生的元神，能发托随便吻，各也有些伤痕。很喜欢你着短裙，很喜欢你无奈艳红如石灯，常有火烧内心，入夜还在等。情是种挑衅，入痛我岂能令我这一吻。今晚浪漫大变身，罗曼蒂克是你令我皱眉魂魄，罗曼蒂克使我大胆心情大告白，罗曼蒂克可以变身不羁的男神，越怕丑人越要战胜那些缺陷，这一刻才够精神，差一点就爆开，为何还在等。让那火烧内心，乱撞和乱哼， Ficky 泳儿，点样先是一个 Good Morning？ 食到一个丰富早餐，饮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讲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在同大家睇呢一个正能量卫星之前，睇下天气先。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天气清凉，初时部分地区有雾，多云，有几阵嘅骤雨，雨势渐转频密。最高气温去到18度，夜晚雨势就会减弱啦，会吹和缓至清劲嘅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大致天晴，日间和暖。但是朝头早仍然都是清凉的，所以大家出门口的时候就要留意留意。女士都是戴返条颈巾好啲。今日同大家睇呢个报道。喺湖南呢，湖南长沙有一位65岁嘅聋哑患者。咁佢就因为肝硬化，咁啊，导致消化道出血，需要进行一个紧急嘅手术治疗。咁但系由于呢位女士咧，佢系聋哑人士嚟噶，咁医护人员喺同佢进行沟通嘅时候咧，就存在咗一定嘅难度。 但是为了可以解决了患者一些沟通的障碍，这个医疗团队花尽了创意和耐心。究竟是什么呢？给你估下，如果要你是这个的医护人员，要同聋哑人士来到去详尽地去解释他现在即将要进行这个什么的手术，你会怎样去表达呢？嗱，这个病情很复杂的，所以呢医生就用了解剖图。而这个解剖图呢，不是就这样给相片他看，而是个医生去按照他的情况来画了一些图画给他，跟他解释究竟这个手术的必要性和过程是怎样。而啲护士呢还制作了四幅的漫画，好生动咁样呢去同呢位嘅女士去介绍究竟手术过程之中你要点样配合我哋，手术之后你又要点样去注意一啲乜嘢嘅事项。咁睇到呢啲画呢，除咗我觉得医护人员佢哋嘅画工非常之厉害之外，感受到嘅係温暖同埋爱。有阵时人与人之间沟通咧，唔一定用我哋嘅说话嘅。有阵时你讲我听，你都未必出自真心。但系喺呢啲特殊嘅情况之下，你就会真系感受到，哇！呢个世界系只要你愿意花时间去同对方去沟通嘅时候，就算唔系用言语啊。你都会用尽方法来到去同对方沟通。咁样正正系体验得到医护人员佢哋嘅关怀同埋对患者嘅尊重。其实护士啊、医生佢哋画嘅画咧，真系好细致。我睇嗰啲画嘅时候咧，我自己都未必画得到。嗱，可能医生佢哋对呢啲图案对得多啦，读书嘅时候都好了解，或者甚至都要画嘅。但佢系用埋漫画嘅形式写埋字，又有晒图文并茂咁样，患者睇到咧都放心好多。而呢个女士咧顺利完成咗手术之后咧，佢都话恢复得好好。亦都好多谢所有嘅医护人员咁耐性、咁细心咁样向佢详尽咁样去解释究竟呢一个手术系点样。呢个患者出院嗰一日啊，仲好开心咁样同一班医护人士嚟到去有一个大拥抱。唔知道你同其他人去沟通嘅时候，会唔会都会用到图像画画嘅咧？细细个嘅时候经常都会嘅，系咪？画一张生日卡送俾父母，或者母亲节、父亲节画张图画俾佢哋。好耐都冇试过画画啦。如果你今日都好想试下画画，不如就画下啦。有啲嘢唔需要多讲。画出嚟都得嘅，潘宇谦嘅《别要讲》。 谁贪玩丧志，才依稀自知，也不过当初太不智。重新跟我试，重新的结识彼此，不退这倒插的刺，无需找错对。无需找证据证实你，证实我也是这一对。谁都想你去，忘记过前，只需记得这刻开心对不对？当初快乐无非想快乐，还望能捉紧这种感觉。曾多少冷漠，才多少错愕，曾令谁伤心？就别要讲，哪个放肆任性，这次就别要讲。 春里曾苛刻进取，我想去删走那一句，曾经一晚里曾讲出废话一堆，没意识的我很醉，无需找错对，无需找证据证实你，证实我注定也一对，来抛低过去，如果往事种种壮举，亦要等得太心碎，当初快乐无非想快乐，还望能捉紧这种感觉，曾多少冷漠，才多少错愕，曾令谁伤心我不可。那个斗气倔强，这次就别要讲。那个放肆任性，这次就别要讲。那个要发脾气，这次就别要讲。这晚要去验证，这爱情未耗光。 6:29，听听新闻简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拉了四个年龄介乎25至47岁的外籍男子，怀疑和6宗涉款超过40万的扒窃案有关，各被暂控一项盗窃罪，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葵青警区上个月29号接获一个42岁本地女子报案，话在葵涌一间银行外等候存款期间，发现背囊里面大约25000元的现金被偷了。警方分析闭路电视片段，锁定疑犯身份，并且在今个月8号发现疑犯，怀疑他们正是准备离开香港，随即将四个人拘捕。经调查之后，警方相信四个人同时涉嫌同去年10月至到今个月在屯门、上水、天水围、长沙湾和青衣发生的5宗扒窃案有关，案中财物总值大约475200元。案件交由葵青警区重案组跟进，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以色列和哈马斯在穆斯林斋戒月开始之前，仍然未就停火和互换被扣押人员达成协议。巴勒斯坦传媒报道，以军星期日密集轰炸加沙多个地区，造成至少63人死亡。哈马斯政治局领导人哈尼亚在斋戒月开始前夕发表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拖延谈判，并且拒绝哈马斯结束加沙战争的要求，强调哈马斯不希望达成一项不能够结束加沙战争的协议。他又说，如果哈马斯从调解人员得到明确的立场，他们就准备好继续完成协议，并且在互换被扣押人员的问题上展现灵活性。印尼西苏门答腊省连日暴雨，引发洪水和山泥倾泻，造成至少21人死亡，6人失踪。西苏门答腊省自今个月7号起出现强降雨天气，引发洪水和山泥倾泻，当地有近700间房屋、几十座桥梁和学校，以及113公顷的农田被淹没。山泥倾泻又造成道路堵塞，被撤离的居民被安置在灾区附近的清真寺，部分人在洪水减退之后返回家园。 當局預計未來幾日當地會有更多降雨，引發的洪水和山泥傾瀉將會造成進一步的破壞。英國一個男子駕駛汽車撞向倫敦白金漢宮的大閘，被警方拘捕。倫敦警方說，事發在當地星期六凌晨兩點幾，事件中沒有人受傷，涉案男子因為涉嫌刑事毀壞罪被捕，並且將他送院。經評估之後，警方一度根據精神健康法扣留這個男子，他之後獲准保釋，警方正繼續調查事件。白金漢宮說，事發的時候沒有皇室成員在場，而大閘的維修工作正在進行。在天氣方面，預測天氣清涼，初時部分地區有霧，多雲有幾陣驟雨，雨勢漸轉頻密，最高氣温大約18度，夜晚雨勢減弱，吹和緩至清勁的北至東北風。展望聽日大致天晴，日間和暖，但是朝早仍然清涼，本週中後期風勢較大同埋有一兩陣雨。而家氣温係16度，相對濕度95%。香港電台新聞報道完畢。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第28届香港国际影视展由今日起一连四日在湾仔会展举行，除了影视展览，更有重量级国际领袖主讲论坛，绝对是影视娱乐界一大盛事。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放榜成绩不是一切，人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一片天。有没有想过报读应用教育文凭？课程选择多，还有职业专才教育元素，令同学掌握就业基础。读完可以获得相当于 DSE 五科二级资历，包括中英文，找份喜欢的工又得，继续升学都得。新学年课程已接受申请，上 dae.edu.hk 了解和报名啦。 慢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小白。 继续回到神光第一线，今日早上的时间6:36，各位听众早晨，你们好啊。16度的气温，见到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3至4，低至中级度的水平来的。在直播室里面没错，除了继续都有 Vicky 之外，白元豪都在这里。早晨 Vicky。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听众。 我看了一个消息呢，就是打了个突，我觉得古灵精怪，这个世界上古灵精怪的事是何其多啊。 什么来的呢？ 好了，這個就講緊咧喺日本嘅一間美式快餐連鎖店，係啦，咁佢哋咧就推出一個咧就全新款式嘅香水。 哦、 你有冇睇啊？你 知 啲边个啦？嗬，系啦，咁就系、是、既然你知咗，唔怕讲埋啦，就系呢一个薯条味嘛。 薯条味， 冇错啦。 嗱，我中意食薯条，我真系冇谂过要将自己全身都系薯条味，即系油溢味咯。 佢又唔系油溢味嚟嘅， 我唔知啊，未闻过。 油溢味咧系薯条冻咗同干咗之后 之间， 系啦，嗰个我就觉得系油溢味嚟嘅。好啦，咁今次咧佢哋就个包装咧都花咗少少心思嘅，个包装咧就系用嗰、那个望起上嚟咧就似嗰、那个薯条嗰个纸袋 纸盒， 系啦纸盒，跟住就装住支玻璃 拍透明玻璃的香水咁樣嘅。咁、其實佢都有幾款嘅。咁除咗係有呢一個嘅薯條味香水之外啦，咁佢亦都有一個叫做梅子海棠鹽。 系啦，即系紫菜味。 系啦，仲有一个咧系蒜味黑胡椒嘅，类似嗰啲 黑椒味 yogurt 嗰啲噶啦，系啦，系啦，咁即系有几款嘅味咧，去到俾大家去到选择嘅，咁咁所以咧，我就真系觉得呢个世界无聊嘅事咧，就真系何其多。好啦，咁于是乎咧，咁我见到既然有啲咁奇呢嘅香水啦，咁我唔知道有冇人买啊，但我估一定有人买嘅。 但是就算有人买，你想想平时呢搭巴士啊小巴有啲人问外卖嘅。好香㗎嘛。 对啊。 咁佢唔係食嘅喺架车度，佢只係攞可能攞返屋企食。 其实我想试下闻下。係咪真係熱辣辣薯条嗰隻味。 係啦，咁如果係熱辣辣嗰种味呢，咁佢咪一噴出嚟嘅时候，一行街嘅时候，所有人都会好想食薯条囉。 係啊，就好似呢我哋行嗰啲快餐店，如果佢有佢炸緊鸡髀嘅话呢，你聞到你又會想食，譬如嗰啲咩嗰啲美式店嗰啲牛嗰啲扒房， 係 嗰啲扒房，係啦，唉，成日好驚講埋啲名。咁你一聞到嗰啲佢哋嗰啲牛扒嗰啲味咧，你又會好想食牛扒， 流口水。 係啊，我而家諗起我都想食。 佢出呢一個薯條味嘅香水咧，都有啲原因嘅喎。佢用味覺嗅覺應該嗅覺嚟到去吸引大家， 嗯， 係咪？佢應該免費派俾大家用啦。 咁但係又睇翻啦，其實唔同嘅公司咧都出過唔同嘅香水嘅，除咗佢哋出過呢個薯條味香水之外啦，嗰、那個上將啊，上將賣雞個上將咧，咁佢又出過一款咧嘅炸雞香水嘅喎， 係咩？ 係啊，佢連埋嗰個樽咧都係嗰個雞取個樣嚟㗎。 咁搞笑， 系啊，跟住你就喺度滋滋滋咁样啦，咁啊 炸鸡味啊， 系炸鸡味啦。咁嗱，佢哋限量发售噶，嗰阵时佢哋就净系出咗2500支嘅啫。咁2500支，我觉得如果货呢个兼容嚟讲咧，要卖晒都唔难嘅。 系，因为佢系期间限定咁样啊嘛。 系啦，期间限定咁样。好啦，咁呢个世界又何其多，蛊惑嘅嘢或者古怪嘅嘢又真系非常之唔少。 嗯。 在加拿大曾经有间动物园出过呢，就是一个呢叫做动物园的粪便味的香水。何必要这样呢？这样。那他呢就说，其实这些味道呢要抠出来呢，当然他们是用很多植物的味道去抠啦，又有那些譬如粉红胡椒啊、番红花、玫瑰，即其实用些东西呢，咩封信紙啊，好多啲咁，有古古靈精怪嘢咧一齊撈嘅。咁、但係撈出嚟就想有呢一隻咁樣嘅 糞便味， 糞便動物園糞便味咁樣。好啦， 仲有一啲糞便嘅動物園啊， 動物園 哦，動物園啊， 入邊嗰啲糞便動物嘅糞便味， 係啦，動物嘅糞便味， 係啦，冇錯冇錯。好啦，跟住咧仲有一啲咧，我都拗曬頭。你買香水嘅原因好多時咧就係希望可以遮蓋到你自己身上面嘅體味啦， 或者有種香噴噴嘅味道俾大家聞到啦。 汗水嘅味，你又想即系你就算冇得抹殺咗個汗水味，都想遮住佢啊咁樣。好啦，有一個地方咧出過一種香水咧，就係、是、汗水味同體液味。咁你要嚟做咩咧？咁樣 咁我本身嗰啲唔 香咩？我本身嗰陣味咧，即係譬如男人臭男人咁講啦，臭男人嗰陣味咧，你噴完之後，或者女士好中意臭男人嘅。佢噴噴落自己嗰度咧，佢身上面就有一種臭男人嘅味啦。 哇！我而家你咁樣講完，我自己 係啊， 幻想到我有少少。 冇錯，我又唔係好明白。好啦，我哋繼續睇下啲唔明白嘅香水先。今次咧就係呢一個咧，有個地方就做咗一種嘅香水，新鈔票嘅味道。 哦， 新鈔票咪一種新銀紙嘅味嘅，係啦。咁佢就將呢種新銀紙嘅味咧，就做成香水。咁啊，等你噴喺身上面嘅时候，即系讲笑咁讲，就有一阵铜臭味， 有阵银纸味， 癫咗咩嚟噶啲 topic？ 嗱，如果纸袋味咧，可能都 OK， 我中意闻纸袋味嘅。 吓， 系啊，纸袋好香噶，纸袋味。 我继续望去，你中唔中意闻油漆味啊？有啲人中意闻油漆味噶， 但系闻得耐咗会头痛。 系，咁但系可能铜臭味有人闻得耐都头痛咧。好啦。跟住仲有啲咧，就係母乳嘅香味，母乳香味我真係唔知係點樣嘅味道啦，呢、這個真係好啦。 B B 味啊，真係知 係啦。 BB 味就知道，系啦 ，BB 味就知道。好啦，跟住仲有啲古怪香水咩味咧？呢、這个咧就系嗰啲好细只嗰啲猫仔，可能出咗世几个月嗰啲猫仔身上面嘅体味。 哦， 系啦，即系有啲人中意索嗰啲猫仔，索嗰啲狗仔嘅味噶嘛。 系啊，我 咁啊呢个咧就系猫仔嘅身上面嗰阵嘅猫仔味嘅香水。 因为咧，我觉得我只狗嘅狗。脚嗰度咧，佢只狗着诶，嗰只脚啊， 狗嗰个脚板啊嘛， 系啊，有一我 有一阵甜甜地好得意嘅味嘛，你觉得？ 系啊，泡谷味又有啦，饭香味都有噶喎，系啦，我大嗰只狗咧。唔系，因为我两只狗嘛，我大嗰只狗只脚咧就系、是、有饭香味嘅、 啊， 我细嗰只狗咧只脚咧唔系饭香味，就系、是、泡谷味嘅， 系啦， 好香嘅， 好多古灵精怪味啊！其中一个我觉得古灵精怪得嚟都接受嘅就系嗰啲落雨之后嘅草青味，咁、我觉得呢个都几好。咁啊，睇下大家有冇见到呢啲古灵精怪香水啦吓。 Family 是个代名词，成为至亲预约你愿意。见证这身与身衣 Oh family 难过的你在银河何时何地预约需要我请呼喊我选择换一次生命放下某些注定有再生的我就有新兄弟的你我爱我家人哪管是谁人遇上旧灵魂月与地球能牵引 We are family 让爱分担几多失意尽是来代表爱意那最美的事 Oh family 若你相信这名字随时随地来吧拥抱我那又如何感谢互相那鼓励撑着一生一世彼此的伤势，用爱将生命安慰。你我有种人，乱世般同行，大爱大流行，大过大情人的心。We are family。内心的聆听，我但愿做你天使。爸爸妈妈陪着坐。姊妹结下多，今天可以换个心情来把大合唱今日我的歌。We are family。 一首歌曲咧，无论作曲填词都系见到蔡一智嘅名字，草蜢嘅 Family。十六度嘅气温，咁天气方面啊，天气清凉，初时部分地区有毛，多云，有几阵雨，雨势啊渐渐咧就系频密噶啦，最高气温十八度，晚上雨势减弱，咁啊吹和缓至到清劲北至到东北风，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四十八分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翻到嚟晨光 KOL， 而家咧有好多人都中意染头发啦，身边有好多嘅朋友咧都染咗一啲浅色啲嘅头发，佢就同我讲：，哇，原来染咗浅色头发之后咧，唔化妆唔得嘅，好残嘅个样。咁究竟浅色头发嘅女士或者男士化妆嘅时候有啲咩要注意呢？呢个时候就要揾嚟我哋嘅星级化妆师阿东啦。早晨，阿东。 早晨啊，各位。 浅色发色啦，我谂都有分 cool tone 同 warm tone 嘅。咁究竟呢两个？有啲咩唔同咧？我化妆嘅技巧。 先讲嗱 ，cool tone 即系意思系啲可能灰色啦、蓝色系啦，或者偏紫色系嘅头发。咁 warm tone 即系暖色系，即系染到金色，全头飘晒浅色啦， 劲浅飞啊， 系啦，浅飞或者金色咁样咧，就为之暖色系啦。因为你两款色系咧，点解头先你朋友都觉得你朋友都话啊，染完浅色系嘅头发咧，我建议系要化妆嘅。 嗯， 因为你唔化妆出街，你发觉会好潮水，好病嘅。 系， 系啦，因为始终深色头发咧，其实我哋可能我哋望惯咗啦，因为始终我哋亚洲人都系深色头发啦，咁可能会觉得个轮廓会视觉上效果会突出啲，同埋精神啲嘅。 哦， 但系浅色头发会比较潮水啲嘅。 嗯， 系啦，同埋我见过身边有啲，因为有啲外国朋友咧，佢真系浅色头发噶嘛。 系啊，金色头发， 金色头发噶嘛，但系佢哋又唔化妆啦，咁但系佢哋个嘴唇又好浅色嘅，即系唔系好似我哋咁红润咁样。 嗯， 即系我话佢啫，我话佢啫。哇，起身嘅时候即系一齐去玩，咦，你冇化妆，好病啊个样。 你咪唔舒服啊？ 系咪唔舒服啊？你咁啊？系咪每个月嚟一次嗰啲咯？系咪唔舒服啊？咁样系啦。 咁如果系咁嘅话，譬如我个底妆，使唔使话要特别厚实啲啊？即系总之遮得好啲啊，嗰啲痘印啊，嗰啲黑眼圈。 嗱，如果係淺色頭髮嚟講咧，我建議係一個均勻地去遮蓋到面上嘅瑕疵。 嗯， 因為點樣會潮水係因為你面部一啲嘅色素唔均勻， 嗯、 即係你眼周嘅附近有個眼圈嘅顏色啦、 嗯、 唇邊啦，或者面上嘅暗瘡。咁當然我唔提雀斑啦，雀斑唔算影響到好誇張嘅。 嗯嗯， 但主要都係眼圈附近嘅色素係啦，你遮蓋到個眼圈唇邊嘅位置、鼻翼嘅位置就 O、OK、K。 即係總之係個色素均勻， 色素均勻咗就 O、OK、K。 冇话诶 ，matte tone 啲好啲定系 就冇特别嘅， 冇特别嘅。哦，呢、這个咁都好啲。 系啦，个底妆方面系啦，照常化翻得噶啦咁样。 系咁，但系个修容啦，如果我希望唔好咁病，修容又系咪关到嘅咧？ 光泽感嘅问题啦。 系 系啦，因为你本身正常咧，我哋本身皮肤都有油脂分泌咧、 嗯， 你望落去本身皮肤都有少少凝身嘅症状。 嗯。 咁但系如果你化完底妆，再加水分之后，块面咧肤色均匀咗啦。但你冇咗光泽感，冇咗自然肤质嗰种感觉、嗯、不妨加翻啲有光泽感落去。咁女士咧，不妨加有闪粉都冇问题。即系如果你假设你想个妆感带强烈啲嘅、 嗯， 不妨带有闪粉，有少少或者系靓身嘅水粉都可以、 哦。 因为我发觉日本牌子同埋韩国牌子出多咗一啲带有少少靓身嘅，少少啫，唔系靓立立个，少少少少珠光面嘅，望落去一啲颧骨位置啊、鼻翼位置会突翻出嚟。 即精神啲， 精神啲光感啲，成个底妆。 系，咁如果系咁嘅话，譬如我个眼妆，我系咪又要个显色度高啲，令到我个样冇咁潮水呢？ 嗱，我觉得眼妆方面咧，其实就照翻你平时化嘅妆感就 OK 啦。 嗯， 即如果你深色头发去到染浅色，妆感眼妆方面一样都冇问题。 哦，即系都冇话要 即系 唔话 浅色头发啊，或者系啦，唔会话特别要夸张啲。 咁有啲咩唔同啊？同深色 嘅味啦。 哦， 嗱，因為我先講 warm tone 嚟講咧，暖色系嚟講，你染到淺色頭髮咧，因為以前，哦，又講翻以前咸豐年前嘅事，因為以前嘅眉筆係冇咁多色嘅， 嗯， 以前我記得最多有個牌子一出六款色定五款定六款眉筆嘅顏色咧， 係， 而家出到九款定十二款，我唔記得咗，總之 多咗好多顏色， 好多顏色，以前你淨見到架上面得幾啲色嘅啫，深啡、淺啡同啡色或者灰色咁樣咯， 嗯嗯， 而家多咗金啊、咩橙金啊、橙紅好多眉筆， 染眉膏都唔同色、啊， 好多好多，咁所以你見到而家越嚟越興流行，大家會染好多唔同頭髮顏色，咁、 嗯、 如果對於初學者嚟講，記住眉嘅顏色應該係配翻我哋頭髮顏色噶嘛， 嗯， 咁所以你睇啦，如果你船仔你而家染咗金色頭髮或者淺色黃色頭髮，你會配咩眉呢？但你本身條眉毛係深色嘅喎， 我會跟翻啲好 淺好淺嘅色咯，染翻條眉咯。 你會染定係用染眉膏染先？ 我應該會直接染眉膏喎，可能 係啦，用染眉膏染翻，用翻同翻你染眉膏同埋頭髮顏色一樣嘅眉筆去畫翻，再用染眉膏去掃翻。咁同埋有少少 tips 啦，染眉膏記得即係染眉膏係咩咧？其實係同睫毛膏一樣， 嗯， 只不過係將你嘅眉毛去染色啫， 嗯。 咁記住係逆毛梳， 哦， 再順毛梳，因為你確保眉毛佢360度都係沾有呢個染眉嘅產品咯， 係 係啦。咁但係相反啦，另外一方面啦。枯通冷色调的浅色头发呢，你用返咩颜色去做呢？假设你染咗浅紫或者浅蓝色或者灰色啦。 冇理由染返个蓝色嘅眉㗎嘛。 咁我就嗱，我记住我唔建议係用啡色眉筆嘅。 哦，反而唔建议。 即唔建议用啡黄啡红或者啡色嘅眉筆，因为啡色係偏 warm 通嘅、 嗯。 但你而家头发係枯通冷色调。 咁我应该用返黑色嘅眉筆啦。 哎，咁聪明嘅。 咦，啱咗、啊。 用返灰色嘅，而家有出灰色嘅。 哦，係。 系啦，有灰色嘅眉筆去做，咁令到你條眉毛咧係有種枯通嘅效果。因為我真係見到身邊好多女士朋友、女仔朋友咧，佢染咗個好靚嘅 highlight 淺紫色咁樣咯，條眉係啡黃色咁樣。 哦，咁有啲怪， 即係啡啡紅紅，即係嗰啲係啡色，我就覺得，我又唔好意思，因為佢冇問我，我個妝點啊嘛，我費事答話，你個妝條眉唔得喎，咁樣我費事咁樣問佢，即係答佢咁樣，佢又冇問我。其實應該用翻灰色枯通嘅眉筆會好啲。 哦，咁如果係咁嘅话，我條眼线啲色呢係咪又要跟返我发色嘅呢？ 我想问眼妆唔需要。 哦，又唔需要，係得眉妆 係。因为始终毛发係配色会好啲嘅，即係你眉毛配返你嘅头发颜色嘅通调、嗯、但眼妆就唔需要。 嗯， 系啦，你可以咁讲嘅。咁如果你染咗个金色头发，你唔会配蓝色眼影、紫色眼影噶嘛，少啲咯。因为始终个颜色色调个通调都唔同，冷暖色调嘛。咁你染咗金頭髮，你梗係想染大地色系啊、橙橙紅紅啊，咁呢色系會啱啲咯。 可唔可以話，譬如如果我、嗯、即都叫做要跟翻大概你個顏色嘅 color 去配翻我眼妝嗰個 color 咧？即如果譬如我係藍色嘅或者紫色嘅，咁、嗯、我冇理由就搽個啡色、啊、都可以 都可以、啊，因為其實大地色係百搭嘅。 係大地色，但係我唔會搽紅色咯，係嘛？粉紅色算唔算係 warm tone 咧？ 嗱，我就建議，因為其實呢幾年都係興。啡啡紅紅啊，專紅色嘅嘛，即係橙橙紅紅呢啲、 嗯、 潮流文化，其實可以擺翻喺個眼妝上面嘅、 嗯。 但相反，你配粉紅色，但係配一個其實配紫色、藍色都襯嘅。但我覺得如果你好粉亂得滯咧，配藍色頭髮係唔係好襯嘅？ 哦， 因為你總之你望落去，你覺得順唔順眼嘅配搭咯。 嗯， 即係好，因為始終化妝好個人係好主觀嘅感覺嚟。我自己覺得，如果你配好藍色嘅頭髮，配粉紅色嘅眼妝係唔靚嘅。 是我都覺得有啲唔係好靚嘅， 我自己覺得唔係好襯啊。咁但係用翻最保守就用翻大地色系啦。 嗯， 但係如果你話想配灰灰，有啲類似可能男士都係嘅配。我因為我試過染灰色頭髮， 嗯， 全頭染灰白色，發覺唔好講眼妝啦，眉毛去襯咧，我要用灰色眉筆啦。咁但係女士都係嘅，你眼妝方面你配翻啲枯通嘅眼妝係靚啲。 哦， 係啦，不妨試用灰色眼妝。但灰色眼妆有啲难化， 系啊， 已经化到好污糟嘅会， 系啊，好难化、啊。 因为咁、当然最难化就系黑色嘅烟粉眼啦 ，smoky eyes 啦。咁、嗯、但系其实灰色系有啲难化，因为你化得唔好、唔均匀嘅眼盖嘅颜色咧，你化个好污糟嘅会。 嗯。 咁但系大地色系最保守啦，但系灰色眼妆系 OK 嘅、嗯。但系同埋，如果假设你想突出啲嘅眼妆，不妨使用翻眼线彩色眼线笔。 哦。 即係你話唔想成個眼蓋都係一啲眼影顏色嘅，不妨試下用翻啲彩色嘅眼線筆去點綴翻你嘅眼妝。即係例如話你畫咗條深色嘅眼線，即係黑色或者啡色眼線之後咧，不妨喺上面成條眼線上面加一條彩色眼線，去代替你嘅眼影顏色。 咁、如果我嗰條眼線嘅顏色係咪又要跟翻我髮色咧？ 唔使，你想嗰個眼妝係咩色咯？ 哦， 即係例如話我本身係灰色頭髮 highlight 咗個藍色嘅。咁我不妨試下黑色眼線，再加條藍色眼線，成條畫又得，眼尾三分一位置畫條藍色眼線都冇問題。 嗯， 係啦， 而家都啱啊，而家都 trendy 噶， 而家好 trendy 嘅呢樣嘢。 係，咁都幾好。咁如果我哋去到呢一個嘅胭脂同埋唇啦， 嗯， 有冇話有啲咩顏色都係話唔好啊？你唔好立亂化啊咁樣。 我覺得係跟翻膚色嘅， 嗯， 因為嗱膚色嚟講咧，本身好比較。白淨啲嘅女士咧，其實任何顏色都可以嘅。 嗯， 比較健康膚色咧，不妨用翻啲蝦肉色啊、橙色，通調會比較靚啲嘅。 嗯， 但如果你話又根據翻個髮色，因為今個主題係髮色 啊， 咁你髮色嚟枯通嘅，咁當然用翻啲枯通啲嘅顏色，即係你話紫粉紅啦， 嗯， 粉色系嘅會好啲嘅。 咁相反啦，如果你話金色頭髮、淺色 warm tone 系列嘅髮色咧，就不妨用翻 cool tone 啲嘅，即係橙橙紅會好啲啦。因為其實你話好難又唔係，但係好易又唔係，因為你成個妝感上面要配搭到咯。 係有啲難，我覺得係點解？我覺得有啲難嘅原因係我哋習慣咗都係深色嘅髮色啊。 係啦， 所以大家都會覺得啊，我大概就知道要點樣化就係最 match。咁但係你突然間轉咗個髮色咧，你好似成個妝感要轉一轉咁。 同埋提一提啦，因為染咗 warm tone 成個頭漂曬到啦，淺色頭髮咧個人好易冇氣色嘅。你不妨將胭脂嘅顏色咧擺多啲位置，即係除咗蘋果肌胭脂嘅位置之外咧，不妨擺少少喺下巴、鼻頭、額頭，輕輕掃多少少。令到成塊面多啲血色、氣色咯，因為唔係就好淺色，因為真係你化完眼妝、全妝，你化完個唇之後，你塊面係青 BB 咁白色， 係啊係啊係啊， 你化多少少胭脂顏色落去啦， 哦， 係啦，就多啲技巧啦。 啊，估唔到啊，本身諗住染完髮都使咗筆錢，化妝可以慳翻啲， 化妝都要多 ，sorry， 你都係要多啲嘅，係啊，咁所以大家如果都係染咗一啲淺啲嘅髮色嘅話咧，就知道究竟點樣化妝啦。今日唔該曬阿東，我哋下個星期再講過啦，拜 拜。 好啦，6:59，咁啊，分號廣播噶咯，咁啊，16度嘅氣温底下，轉頭普通話台咧有音樂早點，晨光第一線，我哋都會繼續留翻喺香港電台第二台，轉頭陪住你。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白元浩，可以喺邊度聽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00到10:00，香港電台第二台都聽到我嘅聲音。我負責乜嘢環節？晨光百科、職場 KOL、白元浩的享樂時代，仲有好多喎、啊。最想做乜嘢啊？晨光大家，我係晨光第一線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愉快感覺嚟嘛，清晨發出資訊像我本分，與你多麼接近，懷著信念，懷著愛心，尋覓自善，尋覓最真，晨光第一線。 早晨，早晨，咁啊，朝早7:08啦，繼續收聽緊香港電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線，各位聽眾早晨。16度嘅氣温啊，咁啊先提提大家啦，出面咧咁啊有啲地方都有雨水啦，咁啊又16度啦，咁啊可能體感上都有啲少少涼意啊，少少寒意啊，咁啊大家可以着多兩件衫啊，咁啊先出去嘅，咁啊亦都準備定啲縮骨遮啊嚇。咁啊點解突然間出嚟咧？咁啊又未播咗主題曲之後咧，咁啊因為有啲射擊練習通告，咁所以我哋一齊望一望啦。今日咧就两张嚟嘅，好，今日咧由上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另外一张咧就讲到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道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道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又出现啦。大家好啊吓，咁啊继续咧都有白权号小白喺度 ，Vicky 都喺度啦。 早晨， 早晨，今日晨光交通天文台，哇，40,000咁样好喎、啊。今日 Didi， 早晨啊，小白，早晨 ，Vicky， 40,000咁样好啊。因为今朝早谂翻起，我星期六日都好开心，同啲好朋友喺度倾偈，所以仲喺度好开心咯、啊，感觉。 系，咁我仲以为今日从你嘅笑容就得知到今日嘅交通应该系几畅顺咁样添， 都系几畅顺， 系嘛？啊，咁啊好啦，因为咧即系有啲雨粉啊，呢啲咧，我成日都覺得啲駕駛人士 容大霧、啊、 容易又未去到大霧嘅、但係啲雨粉咧揸車上嚟嘅時候，你個水杯又要撥下撥下咁樣，咁啲人咧就容易咧就分心啦。 係啊，同埋天雨路滑咧、啊，你知啦，個胎咧跣跣地真係好小心駕駛。 係啊，啲、 所以揸車真係都係嗰句，與前車保持適當距離，温馨提示。 係啦、啊，與前車保持適當距離啊！咁啊，就算有啲車。 咁我保持適當距離，咪呢啲係咁攝入嚟咯。 咁你就適當地唔好攝啦，大佬。 係啦， 神足流。其實揸車咧應該應有嘅態度嘅，唔好成日攝嚟攝去咯。 係啦， 我最怕啲車咧，哇！由慢線 cut 到中線，中線 cut 到快線，連 cut 幾條線嗰啲咧，其實都幾恐怖喎。 係啊，咁所以 係預早少少出門口，咁你就唔使咁趕， 同埋 咁趕你就 OK 啦。 預早選定行車線， 冇錯。 其實條馬路都已經寫一早已經寫咗㗎啦， 冇錯。 預請選擇行車線咁。跟住个牌出咗之后，一阵间就有双白线咁样，咁到时候转唔到，跟住咪一早转定条线咯。 其实通常日日揸开嗰啲朋友都知道边个位可以转，边个位唔可以转噶啦，系咪啊？咁、但系唔熟路嘅话咧，都系啦，慢慢揸嘅话都系好小心咯，我觉得。 系啦，不过成日揸开同一条线嘅话咧、又唔好揸到滑牙喎。 掉以轻心啊！ 系啊，因为掉以轻心，你就觉得个路面系咁噶啦。咁但系路面上嘅突发事情咧，即系何其多，咁啊都系要。专注一下， 熟又唔系，唔熟又唔系条路系嘛？ 所以最紧要熟唔熟都系要小心。 系 系 啦，佢讲得好啱嘅。我哋讲翻交通先啊。 好， 咁而家咁多条隧道暂时咧都系正常嘅，咁都系路面个樽颈位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康港铁站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啦。咁另外啦，因为屯门嘅爆水管咧都系几耐之前噶，咁啊而家近住石排头路啦，石排头路去明琴路方向应该系石排头路去。明琴路方向啦，即系去翻山景村方向西行嗰个位，咁近住镇环路就部分行车线咧仍然封闭嘅，咁揸车朋友经过咧就要小心啦，就系咁啦。 嗯，咁啊大致上都冇乜问题啦。系你头先提嗰个石排头路，系啦，咁啊石排头路咧，咁啊喺屯门一带嘅， 冇错冇错， 系啦，咁啊大家留意住啦吓。 近住镇环路咯，咁啊经过小心啦，有部分行车线咧需要封闭嘅，系啦。 哇，屯门近岭南大学嗰度都系。都系塞啦，都系呢个位置。 嗰边都 系啊，得个樽颈位啦。咁通常都系噶啦，多车行，咁你个路啊窄嘅话，自然咧，好似你话斋啦 ，cut 线嘅话咧，就要让一让啦。 系啦， 即系等于进化翻个位咯。 形成樽位啦，跟住 系啦，唔紧要啦，少少啫。 都系嗰句啊，继续呼吁下啲智者啊，快啲解决呢个位置塞嘅问题。 可能佢无路可扩阔啦，所以都继续塞。 唔会嘅，香港咁多叻嘅人。点会有一条咁样嘅路系难得到佢哋啊？ 硬件、软件嘅量都齐。 当三隧分流都已经可以令到我哋而家三条隧道即系畅通咗咁多啦。咁只系一条。叫道路嘅话咧，或者你起多条支线咁就已经可以有啲工程。 起下天桥或者或者隧道，你觉得啱？ 起多条天桥喺附近，跟住你哋带多条行车线出嚟， 咁啊揸好远啊！ 咁啊已经差好远咯。 即系等于嗰时中环湾仔绕道咪成日塞嘅，东区走廊嗰个位。啊，而家真系起咗之后咧，哇，真系畅通，亦都系开心嘅。好似你咁讲啦，即系要拜托我哋嘅智者先可以解决香港。 又系需要金句出场嘅时候啦。 点啊？ 办法总比困难多。 冇错，大家一定要朝早笑呵呵。 O K 啦，呢啲系我好中意咁样玩嘅。 你做咩今朝诗兴大发嘅你？ 今朝早啊，唔系今朝早啊，其实我平时成日都系咁嘅。 系咩？ 我唔会喺节目度讲咁 嘅。唔紧要，唔紧要，喺节目多啲碰下诗啊，我哋吓对下恋咁样。 诶，都开心噶。点解咧？今朝早有好介绍嗱，有条新嘅，今次唔系巴士线，系小巴线。咁啊，唔知你记唔记得我早前都讲过啦，有个新嘅屋苑叫做蝶诶富蝶村。 富蝶村我记得 大埔系啦， 喺凤园附近噶嘛。 系啦， 所以叫有个蝶字系啊。 系啦，咁。呢個新嘅小巴線咧，就係其實啱啱開嘅啫，就係叫做24號嘅小巴線啦。咁佢個循環線嚟嘅，就係喺呢個大埔嘅富蝶村咧，至到大埔墟嘅廣福道嘅。咁佢會經呢個彩蝶街啊、荃安路啊、雅眾路啊、南運路同埋大埔太和路啦，同埋寶鄉橋嘅。咁呢一個嘅班次咧，就係會由朝頭早嘅7:30至到晚上嘅7:00嘅時間啊，就係朝頭早7:30到晚上7:00，係啦。咁大約係半個鐘頭一班啦。咁你知啦，早前都講過，新嘅屋苑落成嘅話，你一定要多配套啊，你冇配。套咧就方便到嗰啲居民噶嘛，咁之前讲过嗰条咧，再提一提大家啦。72号 K 啊，新嘅巴士线咧就行紧噶啦，就富蝶村至到太和站嘅，咁就所以而家咧就系呢条小巴线咧就系24号，就系由呢个富蝶村啦去到大埔墟嘅广福道嘅，咁大家咧可以善用呢一个嘅小巴线啦。我成日都讲个小白啊 Vicky， 因为咧其实你新嘅嘢咧真系唔推广咧唔知啊，正等于咧我哋广播道咧咪有条上嚟广播道。 九龍塘有個小巴上嚟廣播道， 係九龍塘同樂富都有。 係啊，咁九龍塘我講過之前咧，哇，因為我哋好需要咧搭頭班車噶嘛，我哋翻咁早，咁我都唔知道，哇，原來開大半年啦，原來係提早咗成半個鐘頭開，我都係好彩靠啲同事咧，即係有啲實習生同事咪好早翻嘅，佢同我講，Didi 你知唔知道啊？你知唔知道啊？朝頭早咧九龍塘咧個小巴咧提早咗成半個鐘頭有車，我唔係啊嘛，我搭咗咁多年都唔知，因為我以前翻嚟咁早咧就喺樂富搭的士噶嘛，後屘佢同我講咗之後咧，我問翻司機，原來大半年啦已經冇人知啊，咁頭頭當然我到我搭嗰陣時都唔多人嘅，都係得小貓三四隻， 而家就多啦， 而家成日都爆滿啊，因為其實我覺得每一樣嘢咧，你做咗嘅話咧，你唔宣傳俾人知咧，好多人咧都唔知道可以利用呢樣咁好嘅嘢咯。 係啦，咁所以咧就係、是大家都如果係覺得啱嘅，咁啊搭多啲啦。我哋成日都話搭多啲嘅話咧，咁就可以令到佢嗰個班次又密啲啦。 係， 可能佢第一班就而家七點半。又可以再早啲啦。 唔係，你講緊九龍 唔係，我講緊頭先你講個富蝶村嗰、那個。 哦、你講緊廣播道。 即係如果第一班，譬如富蝶村嗰個七點半嘅，而家第一班，咁佢遲啲就又多啲人，因為你新嘅村其實而家好多人都，我相信都又攞鎖匙啦、 嗯， 因為你新村啊嘛，咁亦都有啲手續上，譬如攞咗鎖匙，跟住已經要開始搬入去啊，慢慢越嚟越多嘅時間咯。我相信唔單止淨係小巴，我記得喺。因为我在大埔出入的时候我有用过那个巴士的 app、 嗯。 那个巴士的 app 都曾经弹过就说不知道怎样搭巴士的时候经过富蝶村那都是有些又有优惠这样定是怎样可以帮到大家的。嗯、所以啱的新的村呢有时候都需要是多一些的这些配套。 嗯、 如果不是呢新的村它一定会是起远一点的、 嗯。 又或者本身那个。 是 啦本身那个方向。 市区 没位了那你就要编多一点咯。 咯。 但如果你用交通的配套再配合多啲嘅话咧，咁嗰个就慢慢亦都会变成市区嘅一部分，系啦，即系慢慢扩展噶嘛，即系大家都知道到个城市嘅规划系咁样，咁、 嗯、 所以咧我哋就搭多啲，咁啊令到佢即系越嚟越多人气嘅时候，就越嚟越多交通工具。 好似你咁讲咯，时间褪早啲，收就收迟啲啦，系咪先？ 系啦， 咁班次又多啲， 到 时 咧就去到咩啲咩夜晚十一点啊，都仲有车啊， 系配合夜缤纷啊，系嘛？ 系、哦。 所以大家咧，真系要好好利用咧，我哋小巴又好啦，巴士又好啦，啲新嘅巴士线，总之大家搭多啲咧就好啲嘅。 系啦，系啦， 咁希望听众系晨光啦。总之一有新嘅巴士线或者小巴线咧，我哋会即刻同大家讲。希望大家咧，虽然你唔系自己本身，例如我都唔系住喺富蝶村嘅，但系你可能有朋友同亲戚住噶嘛。 系啊， 咁你 听 到 晨 系啦，听到晨光嘅话咧，就同啲朋友同亲戚讲，哇，原来朝头早有条新嘅小巴线，大家可以享用喎，咁样咯。 或者而家佢啱啱搬入去嘅时候，你已经可以同佢讲啦。其实而家有条新小巴线啊，叫做24号小巴，系啦，24号小巴，咁啊7:30到7:30，即系朝头早七点半到夜晚七点 半， 七点唔 系七 点，到夜晚七点。 我知道你期待想开多半个钟头，我知道你个人 太 心 急 啦，唔系心地好啫，希望帮到大家啫。 好，咁大家留意住啦，唔该晒 Didi 先，唔该晒。天气方面咧 ，Vicky 走咗出去啦吓，咁啊出边嘅天气点啊？今日而家17度。 嗯，而家落緊雨啊，出面落緊啲细雨啦，咁都几密嘅，佢又未去到叫毛毛雨，咁啊细雨系密嘅雨嚟嘅，咁今日都的而且确系好大雾，咁所以大家出门口呢都要小心啲，同埋都偏凉喎、哦、比我今朝返嚟好似再凉咗啲添喎。 係呀。 系啊，所以大家都真系要着多件褛，着多件衫，戴住条颈巾，最紧要大遮。有冇大遮啊？今朝？ 我冇大遮， 我都冇大遮啊！我翻嚟途中去到一半，喺落雨天。 我同你咧就最好个例子嚟噶啦，因为我哋真系翻咁早。我哋开心机嘅时间咧，咁啊通宵位同事冇提我哋啊，咁而家我哋咧就知道我哋冇带遮咧就惨啦，咁所以我哋就提翻啲听众记住带把缩骨遮啊，咁佢又唔会话好大雨嘅，都系有阵时雨势频密，咁有阵时啫，都系咁你缩骨遮够使噶啦而家。 系啊系啊，带定把缩骨遮就最好啦，因为我而家见到街上面嘅人士咧。即系零零丁丁有几个啦，都系冇担遮嘅。 系 咁啊，揼亲就唔好，因为咧雨势虽然话真系骤雨啊，又或者局部地区咁样啦，咁但系咧，当你去到一啲地区真系落雨嘅时候，淋湿咗就好易病啦。 系啦， 同埋呢啲天气咧忽冷忽热啊，所以大家都要多啲注意自己嘅身体啦。其实喺呢一个咁样嘅天气之下咧，都有少少提醒，就系咧。原来一啲天气咧，即系经常变化，即系我哋呢几个星期都系 keep 住冻几日，又热几日，又潮湿又成咁样， 又湿又干咁啊。 系啊，好容易令我哋嘅心血管有个疾病发作啊。咁、 哦、 其实咧，呢个心血管疾病发作咧，即系其实系有一啲嘅脑中风等等嘅一啲嘅先兆。 嗯、 甚至咧呢一个嘅心血管疾病发作咧，其实系有年轻化。即系以前可能大家会觉得呢啲病痛应该都五六十岁先有噶、哦，系咪啊？ 嗯、 但系原来而家咧都去到三十几岁嘅年轻患者都有啦。 嗯、 甚至有一啲人咧就会觉得啊，可能无啦啦有阵时心口痛痛地啊，好似揞住揞住啊，唔系好觉啊。因为可能痛几日就好似冇事咁样就唔去求医。咁但系咧好容易就喺呢啲时间咧。就忽视咗啦， 嗯， 系啦，咁所以大家咧都要小心啲啦，就系四十几岁嘅中年男性啊，甚至系三十几岁年轻嘅男士咧，都要留意一下，即系睇下自己会唔会有啲三高嘅问题。 哇，听完你咁讲 嘅问题， 我背脊寒一寒啊！ 系啊，小白都要注意一下，即系呼吸道嘅病征都系系啊，都要注意一下，会唔会突然之间好容易就系、是出冷汗啊，或者有啲作呕作闷啊，咁样大家都要留意翻呢啲身体，特别系呢啲嘅天气情况之下，最紧要就系保护自己嘅身体系最重要啊！ 啱啊啱啊，好，同我哋睇下天气啦吓。 好啊，今日天气咧系清凉嘅，初时部分地区有雾，多云嘅，有几阵嘅骤雨，雨势。会咧渐渐咁样去频密添，最高气温咧大概系十八度，夜晚咧雨势就会减弱啦，会吹和缓至清劲嘅北至东北风噶。 好，咁啊见到咧就系而家嘅室外气温系十七度，相对湿度咧就94%啊吓。咁啊展望星期二大致天晴，咁啊日间和暖，咁但系早上都系清凉噶。本周中后期风势较大，以及咧有一两阵嘅骤雨，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就属于三至到四，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咁啊今日咧就三月十一号啦，系有啲雨嘅，咁但系听日咧又会天晴咯。咁啊睇翻，其实成个星期啊跟住落去咧就除咗系星期四嘅时间咧都会有少少雨水之外啦，咁啊其他嘅时间咧都系会慢慢放晴噶啦，即系正如头先阿 Vicky 所讲啦，天气咧都成日变幻莫测，咁唔紧要，好彩我哋天文台咧即系都有个九天天气预报，等我哋可以即系有个对天气上面嘅有个准备嘅心情啊吓。呢个时间先听听晨光大学啦，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早晨，早晨啊！今日咧，晨光大学继续有自在社嘅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啊，同我哋分享嘅。周博士，早晨。 早晨啊，早晨，大家好。 系咁啊，面书都有啲推送嘅。当你关注咗，即系好似小弟咁关注咗自在社咧，咁就几日之前就华山博士有 post 啊，精炼转化体验坊咁啊，括弧只限 NGO 咁样，亦都系免费参加啦。入边个核心就系推广呢个 mindful coaching。嗱，记得咧，喺上年啊，有某一啲嘅集数咧，都同华山博士有少少地讲过呢个名啫，即系叫 mindful coaching， 就系一个点嘅一回事咧。咩叫正念转化体验咧？咁啊，交俾周博士咧，我哋大概用两集时间去讲下，因为我都见到你系好想俾一啲社工朋友啊，以至 NGO 咧都多去参与，多去推广咁样。几方面去讲啦。推广的目的原因何在，先交给周博士讲下先好吗？唔该。 好啊，唔该晒。哦，系啊，我哋啱最近推一个免费嘅全香港嘅 NGO， 即系慈善团体啦，正式88牌嘅慈善团体咧，都可以免费参加，而且系我亲自去带嘅，即系一个一小时嘅免费嘅课程咧，就叫正念转化。其实咩意思呢？咁我要首先讲下正念系啲乜，等大家明白多少少先吓。正念就系 mindfulness 啦 ，mindfulness 啦。咁我而家讲翻最出名的一位朋友去推广，就是1979年美国麻省理工大学医学院教授John Kabat-Zinn， 他就提出了一套叫正念减压的一套八个星期的课程 MBSR Mindfulness Based Stress Reduction。 当时一推出之后就发觉哇很震撼，就跟住好大量嘅醫學研究就發現，好多人一經歷咗呢、這個，其實只係啲呼吸練習嚟嘅啫，只係啲好簡單去處理翻自己嘅內在，處理翻自己嘅心咧，發覺喺醫學上邊咧，成個即係對個身體身心健康有好大好大嘅幫助嚇。咁、譬如好簡單，然後而家好多研究啊，即係譬如一個叫端粒酶咧，每個細胞每一粒細胞最後咧最尾端嗰粒咧點咧就叫端粒酶 telomere 嚇。就發覺如果那粒越來越短咧，就容易病變有 cancer 嘅嚇，咁即係依係科學研究依30年嘅發現啦。咁、而依、這個即係 中及阿仙咧，佢做咗呢個正念嘅研究同埋推廣之後咧，發覺好多經歷咗幾個星期嘅朋友之後咧，個端粒梅係強大咗啊！ 嗯， 拉長翻啊，即係發覺佢能夠抗逆力提升啊，免疫系統提升啊，即係抗癌嘅能力係提升咗好多，咁所以就好震撼成個西方醫學界，而至今已經有超過10,000篇嘅學術研究，研究過 mindfulness 正念對身心健康、對情緒啊、對抑鬱症啊等等嘅效果咧，幾乎100%發覺都係有唔同程度嘅功效嘅。咁、嗯啊、所以第一樣，咁咩叫正念呢？我做一個最簡單嘅定義先啦。正念咧其實好簡單嘅啫。正念就唔係正面啊，即係唔係要積極正面，唔係，而係容許一切。最簡單嚟講就係講一種覺察力啊，一種留意到自己，即係我睇到自己，即係睇自己。咩意思呢？就係對自己內心當下嘅感受嘅實相，一個非批判嘅覺察覺知。譬如我感受到依刻我有緊張嘅部分啦，有無奈嘅部分啦，或者有啲悲痛，或者好掛住阿媽啦，或者好憎啊邊個啦，即係平時我哋唔為意啊，就好俾個情緒主動咗。而正念咧，就係、是、我哋多啲俾自己靜一靜，哪怕係一分鐘，甚至只係一個念頭嚟嘅啫。我成日講一念一宇宙，一念一世界。即係當我靜落嚟咧，即係感受到啊，原來依刻我仲係好掛住佢，原來依刻我條腰有啲痛，即係對我自己身心狀態嘅一個嘅留意，一個覺察，而非批判嘅，即係唔需要話嘅好定唔好咁樣。我諗最簡單可以咁講。咁跟住我想翻去正話阿歐，你一開始就提，咁基於乜嘢我哋點解要俾 NGO 特別俾社工提供呢個免費，即係呢個話其實工作量好大喎。 係啊，但係我又覺得呢一件事可以藉住大電波去分享一下咯，一個咁好嘅事。咁我估計周博士去推廣呢個正念轉化體驗方，一定有你自己嘅目標係點樣咯？個目標又係點咧？ 是啊，你講得好好啊。其實咧，我自己呢幾年咧，大量做一啲社工或 NGO 嘅工作咧，我發覺社工同 NGO 即係慈善團體咧，都承受好大壓力啊。因為社會好多人而家都唔開心，都經濟唔好啦，亦幾年疫情啦等等啦，好多人都面對好多嘅衝擊啊。咁所以求助者越嚟越多，而好多求助向社工 NGO 求助嘅市民個危機指數都已經即係爆煲咁滯，好辛苦啊。咁所以社工都承受好大壓力。我見到好多社工咧，都已經佢自己都話頂唔順，佢自己都冧檔，咁點算咧？連助人者都冧，咁呢個就好大件事喎，得唔得？咁所以我哋有好大量推，我哋叫 Care the Carer 關懷者嘅項目，所以呢兩年我哋做咗好多。而其中一樣咧就係正念啦。最簡單嚟講咧就係當社工或者治療師啦去幫人嘅時候咧，如果眼前嗰人係水深火熱、極沉重咧。有時我哋自己作為社工或者助人者，自己都被觸動，自己都好無奈，或者自己都有不安感啊！哇，佢係咪真係會自殺呢？佢係咪真係會復發呢？佢係咪真係會冧檔咧？面對咁嚴重嘅家暴，有時自己都好傷心、好難過。即係作為助人者、作為社工，可能佢都觸動我自己裏面一啲成長嘅傷痛，或者一啲無力感、無奈感。咁所以正念最大嘅好處咧，就係我哋去做任何嘢之前，特別我哋去助人、去幫人之前咧，同時都留一個少少嘅空間俾自己去關懷自己、照顧自己、滋養翻自己內在嘅需要。所以咧，我就將佢發展變成一套好簡單一套一套方法咧，就係、是、結合咗 coaching， 即係結合咗教練學，所以叫 mindful coaching 啦，就係正念教練學，變成一個正念嘅轉化，幫你面對任何人之前咧，我自己都俾自己靜一靜，透過幾個好簡單嘅步驟，幾個簡單嘅 steps 咧，留意翻自己內在嘅需要。咁點做交返俾自己啦，但有呢個覺察覺知，至少我唔會捲咗入去對方嘅情緒，其實任何人與人都係嘅，有時阿仔一句阿老婆老公一句說話呢，我就癲咗咁樣嘅，或者老闆一句說話呢，我就有時會失控咁樣嘅，咁呢個呢就如果我哋持續有練習正念呢，對我哋身心健康，對我哋人際關係都好有幫助。咁而因為專業助人者有時佢好被忽略，大家都假設咗即係社工就係超人㗎啦，你一定搞掂曬。咁但係都係人嚟嘅啫，咁所以我就推咗呢個項目。 好啊，咁啊，周博士，嗱，今集咧同你講住呢個正念轉化體驗工作坊咧，講少少先啦嚇，賣少少片花。下一集咧，我真係有一啲實際嘅例子咧，想同啊周博士去多去關心同埋多去講啊咁樣。咁啊，下一集就比較實在啲噶啦，關於呢個點樣叫做助人自助啦，以至就係一啲叫做 本身自己都是一个辅导员嚟嘅，但系咧佢都极度需要人哋去辅导，或者佢自己个膊头都承担好多啊。估计咧，呢个 mindful coaching 咧有机会帮到呢一班嘅朋友仔啊吓。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自在社嘅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啊，同我哋分享嘅。下集再同周博士倾过，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今日下午三点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闭幕会，将会表决关于政府工作报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中央和地方预算等决议草案，以及国务院组织法修订草案。闭幕会之后不设总理记者会，大会将会安排第三场部长通道采访活动，邀请部分列席会议的国务院相关部会主要负责人接受采访。屯門新墟唐樓單位發現英屍浸在玻璃樽內的案件，警方說日前被捕相信是嬰兒父母的一對男女，暫被控兩項非法處理屍體罪，今日在粉嶺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說法醫在前日下午已經完成解剖和驗屍，發現案中男嬰介乎24至30星期大，身上沒有明顯傷痕，法醫暫時未能夠判斷男嬰的具體死亡時間和他們是在出世前抑或出世之後死亡，有待進一步檢驗和毒理報告。法醫亦都已經提取屍體的 DNA 樣本，將會和被捕人作比對，進一步確認他們的關係。警方暂时找不到两个男婴在本港医院的生产记录，并且提醒市民，如果婴儿因为失当照顾致死，父母绝对要负上刑责。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回应教宗方济各有关举白旗和谈判的言论，强调乌克兰永远不会投降，又要求梵蒂冈特别关注自己在二次大战中所扮演的角色。库列巴在社交平台说，任何争端中的强者都是站在正义的一边。他又说乌克兰的国旗是黄色和蓝色，乌克兰永远不会升起其他旗帜。他又说有关二次大战期间当时的教宗庇护十二世没有对纳粹暴政采取行动的指控，敦促梵蒂冈避免重蹈覆辙，并且支持乌克兰和人民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正义斗争。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气清凉，初时部分地区有雾，多云有几阵骤雨，雨势渐转频密，最高气温大约18度，夜晚雨势减弱。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和暖，但是朝早仍然清凉。本周中后期风势较大，同埋有一两阵雨。而家17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宝林北路去仲明苑方向，近住鱿鱼湾村道咧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咧又比较车多。咁重复多次啦，宝林北路去仲明苑方向，近住鱿鱼湾村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咧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要小心啦。咁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咧。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而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游丽村，西隧沙田入口依家龙尾排到去博康村，仲有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就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方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依家龙尾去到果栏，仲有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依家龙尾去到五块。还有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都是车多的，现在龙尾排到去沙田马场。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现在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G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历经风雨，依旧温暖。 国剧八三零，家我心我城。 老陈，我今晚有人狠狠咁打我块面啊！可唔可以帮我打翻佢啊？ 边个打你？系边个？我一定会帮你打翻佢嘅，东毅。我唔会俾人虾你噶。 冷杉对东毅嘅紧张，佢哋又会系咩关系呢？ 国剧八三零加我心我城，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资讯帮到你。投资应该先警觉，先了解，先谂谂。网上资讯要分清，保住财产至精明，产品风险同特性了解清楚你最醒，投资态度要正确，谂清谂错唔好搏，上投委会网站资料全面，投资团体睇先就是醒目投资人。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早上的7:36，咁啊，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啦，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小白喺度， 有 Vicky 喺度， 亦都有嘉明啊，早晨啊， 早晨，系啦，朝头早我哋一齐睇下体育噶咯， 好， 寻日夜晚咧就有一场精彩嘅决战，呢场决战咧就好影响到英超到底个积分榜啊。第一名是哪一个呢？咁啊，较早嘅时间咧，第一咧都仲系利物浦嘅，咁啊，同埋呢一个曼城紧随其后啦。咁于是乎咧，喺头嗰两名嘅对决咯，咁啊，结果系点咧？咁啊，结果咧就系1-1打成平手嘅。咁啊，换言之，即系大家都只系得一分啦，喺个联赛嗰度。 咁要计失分球噶咯？ 系啦。咁但系咧，佢哋自己就计紧呢一个得失球嘅同一时间啦。仲有另外一队都系虎视眈眈嘅球队，就系阿仙奴啦。咁啊，阿仙奴咧，由于佢哋喺呢一个积分上边都叫失分啦，因为即系和波咧，就原本同呢一个全取三分咧，就有一段距离，争两分。咁所以而家咧，阿仙奴咧就突然之间咧就计埋呢个得失球之后，佢暂时嚟讲都系打咗28场，咁啊积分榜方面佢同利物浦咧都系64分，不过得失球佢就上一上第一位啦。咁啊而家变咗咧个主动权咧就去咗阿仙奴嗰度，咁啊曼城初头咧就谂住凭住呢一场波咧就可以攞翻呢一个嘅联赛冠军嘅一个主动权啦。而家咧就继续都系被动紧嘅，系啦，冇办法啦。咁啊我哋叫做魔兽布欧嘅朋友咧，咁啊个入波能力方面，寻日夜晚都见到真系俾人封晒啊吓，咁啊冇办法啦。不过其实睇到利物浦啦，咁啊佢哋亦都凭住12码咧就叫做攀平啦，咁啊亦都系每人咧就带住咗半场波嘅，即系曼城喺头半场咧就的而且确睇得几好，咁啊利物浦喺另外嘅下半场咧亦都咧就即刻攞翻个攻势翻嚟，咁所以呢场波咧5-5咧都算系咁啦吓，咁啊所以而家你睇到咧英超嘅排行榜方面，阿仙奴第一啦，利物浦第二，咁啊曼城第三，阿斯东维拉咧维拉就喺第四啦，咁啊我哋熟悉嘅譬如热刺同埋曼联分别咧都喺第五同埋第六位嘅，咁好啦，如果你话再睇埋咧。在其他的联赛榜方面啦，咁如果你话在西甲同埋德甲方面啦，西甲呢皇马呢几好喎，皇马其实今年是69分啦，而家咁佢同第二位嘅基朗拿啦，咁都已经争成7分嘅距离㗎啦，咁巴塞就61分，咁所以似乎今届呢喺西甲方面都冇乜悬念㗎啦，都系皇家马德里㗎啦，咁大家如果皇马最近嗰个焦点呢好多时都会放返喺呢一位法国嘅球星阿麦巴比嗰度，到底会唔会最后真係可以去到呢一个皇家马德里呢，定还是其实都系搞完一轮之后都系草群舞呢，咁唔知啦，咁所以呢啲呢就有待大家慢慢去到留意一下啦。不过如果你讲返足球曼城呢一队球队咧，其实都有趣，因为我记得哥迪奥拿咧，原来啱去到曼城嘅时间咧，即系作为领队啦， 去到第一件事，我做咗一样嘢都几有趣，佢就系即刻咧就断咗更衣室嘅 WiFi。 吓、啊，点解嘅？ 唔俾你上网， 系咯？ 呢啲系爸爸唔俾你打机嘅做法， 冇错啦，就系爸爸唔俾你打机，你仲或者 要你练波， 以前 专心啦、啊、你， 以前嘅年代都未有咁多上网嘅时候就掹插数， 系啦 系啦，而家咧就上网嘅时候我就断咗你嘅 WiFi。 哇， 同埋你知有阵时啲球员更衣室咧，因为都几入噶，咁啊未必真系个信号收得咁好，咁其实大部分人都会靠个 WiFi 噶嘛，咁冇啦，咁所以就呢一样嘢咧，就初头都会令到啲曼城嘅，你知全部都系星级球员啦、 啊， 大家都即系 可能都想打个 IG 啫， 系啦、啊，一定会有啲坚持噶嘛， 算你喺嗰几十万个 inbox 啫， 咪系咯，咁但系你 cut 咗个 WiFi， 咁、啊、但系后屘睇翻，其实都有几多嘅曼城球员啦、啊，譬如沙鲁南啊，沙格南佢亦都话到。是几好、啊，因为真系发觉原来球员嗰个专心度咧会高咗嘅、 真系得嘅， 真系得嘅，系啦，即系阿爸嘅苦心， 系 阿仔都明白。 哎呀， 最紧要仔仔明白， 有冇成绩先咁样？ 有成绩，咁你见到佢哋成绩上佳啊，直头赢到开项啦，咁啊三冠王添，咁所以都系犀利啊吓。咁但系如果你话讲开三冠王，都有嗱呢、這个就是德甲嘅、德甲咧，其实今季咧拜仁慕尼黑咧，其实佢个成绩咧就真系曳啦吓。咁啊佢而家咧喺呢个。积分榜上面就得第二嘅啫、即系不嬲都系咁多年都系佢赢晒咁样好似，咁、今届咧就见到你话古信咧就67分，咁啊拜仁就得57分，咁、但系见到消息咧就有趣，因为佢哋话到咧拜仁其实今季咧亦都决定咗咧会有呢个胜利巡游嘅，咁点解照搞咧咁样？ 好啦，咁有信心， 冇错啦。佢嘅信心咧就唔系嚟自呢一个嘅男子嘅，咁当然佢哋亦都话男子足球咧佢哋就。照样搞唔到嘅话，咁啊，梗系唔会胜利巡游啦。但系佢哋仲有个女子足球 哦。 咁如果系嘅话咧，女子足球咧，如果真系攞咗，因为其实而家个积分榜都高噶吓，即系都抛嚟嘅。咁佢哋即系叫做攞冠军嘅机会咧都大嘅。 哦， 咁啊，反正即系叫做年年都搞噶啦，今年唔可以唔搞， 系 继续喺呢个拜仁慕尼黑呢一度咧就搞翻呢个胜利巡游。不过咧个原因就唔同咗啦，就 唔。女子 走 日底啊， 系啦、 啊，应该啊， 我觉得都 OK 喎、 啊， 系啊， 女 子支持、啊，系啊，即系唔好成日都系摆喺啲男子身上， 系啦、啊，系啦、啊， 要转摆喺啲女子身上，女仔都可以做得到嘅， 啱、 啊，所以咧即刻就将呢一个体育上面嘅焦点咧转去女子赛嗰边啦。 好， 嗱，先讲下篮球方面啦，因为咧国际篮联咧喺过去嘅星期四啊，就宣布咗2025年嘅国际篮联女篮亚洲杯咧，将会喺2025年嘅7月13号至到20号喺边度举办呢？喺、深圳， 欸、我哋一河之隔啫。 深圳嗱，其实今次咧系中国第四次举办呢一种嘅赛事，就系、女篮嘅亚洲杯啦、不过咧就第一次喺深圳咧举办呢一次嘅场地赛嘅。嗱、你因为我嘅亚洲杯咧，其实每两年做一次啦。之前咧就系自从1965年开始先至正式举办嘅锦赛嚟嘅。咁啊，去到2017年嘅时候咧，就改制成为女篮亚洲杯啦、之前嗰四次喺中国边度做过咧？喺上海试过84年嘅时候啦，跟住河北又试过啦，武汉亦都试过嘅。咁睇翻今次咧，就系承接住喺2023年，即系对上一届啦，喺澳洲悉尼举办嘅。咁当其时呢一个嘅决赛当中咧，系会中国以73-71啊险胜日本嘅。 好， 咁所以事隔12年之后翻嚟，翻翻嚟中国做主场 啦、啊， 会唔会都可以自从76年嗰一次嚟咗第12次之后？攞到呢个赛事嘅冠军咧，咁啊睇下到时2015年咧正式举办呢一次嘅女篮亚洲杯嘅时候咧，会有啲咩精彩嘅赛事会发生？ 系啦，咁啊如果有呢个深圳比赛嘅时间、我谂我哋一河之隔，我哋上到近噶嘛， 系啦，可以睇下喎， 系啊，城市啊吓， 系啊嗱， 讲开咧呢个女仔嘅 NBA 方面，即系都系篮球赛事咧，都可以提一提，因为其实虽然系2月份发生嘅事啦，不过都系一个历史性嘅一次对垒，因为咧明星赛好多嘢周边嘢睇嘅， 系 会有啲花式射。射篮嘅比赛啦， 系、 会有明星只赛事啦、 我有见过佢哋嗰啲吉祥物都会射篮噶嘛，有阵时 嗰次真系好经典 嘅。嗰啲吉祥物咧，仲识得踩住嗰块弹板咧打 惯到，系啊，好好睇噶， 睇到我眼擎擎噶真系。 究竟同埋即系今次嗱。 最近其中一条疯传嘅片咧，就系阿 Chef Curry 啦 ，Steph Curry 咖喱仔啦， 咖喱仔， 佢嘅射分嘅纪录就系真系破晒纪录， 系啊， 好厉害嘅呢位射手，真系 佢甚至乎令到 NBA 咧嗰个叫做比赛嘅节奏咧，佢打破咗以前嘅节奏， 系啊， 大家原来就觉得过中圈可以射波而家， 系啦，嗱，原来除咗过咗中圈之外咧，佢可以挑战由中线射篮，仲冇问题，尾线即系由呢一边个篮射去嗰边个篮咧。都入到，佢最近嘅挑戰係咩咧？佢由喺更衣室出嚟嗰條通道 啊！哦，係啊，哎，我有見嗰條片， 嗰條隧道嗰個口啊， 咁樣 抌落去都仲係過去對面牆嗰個攬喎。好誇張， 好大力！其實佢隻手真係好大力， 好厲害，真係唔好同佢打交。呢方面好似唔係好高啊，咁樣 全場即刻哇啦，係咪啊？ 太瘋傳 表演嚟啦，係 完全係表演。咁所以呢位神射手咧，真係覺得佢係任何挑戰佢都會得嘅。咁所以咧喺過去嘅 NBA 明星賽嘅週末咧，就嚟個犀利啦。佢咧就估到佢一定係三分波，全部係佢中曬噶啦。咁所以有呢一個嘅三分對決嘅時候咧，大家都唔使猜，都係你噶啦。咁但係嚟咗個歷史性咧，就係揾 NBA 鬥 WNBA 嘅三分戰。 喂，有睇頭喎、啊、咁樣。 係啦，因為第一次咧係有男嘅球星同女嘅球星嚟一次同場嘅決戰， 三分嘅決戰。 冇錯啦。咁究竟射三分波嘅時候，女子同埋男子嘅比數爭幾多咧？主要係對 Steph Curry、啊。 係咯。 是 不是都应该争几多噶？会 以为是因为他对于男子组的对落一个已经争好远。究竟对男生对女生的射手对决会怎么样呢、欸、原来不是争好远，是说29-26啫。 爭少少嘅啫 喎 ，NBA 有冇啲規矩，即係好似桌球咁樣，吳安兒都會去男子組嗰邊打，打到咁上下成績嘅時候，可以去挑戰男子組噶嘛？ 暫時就未有，不過就憑住呢一次嘅三分波挑戰賽咧，真係好厲害。呢一位嘅女英雄係邊一位咧？厲害啦，佢係 Sabrina 若內斯古，真正可以挑戰到阿咖喱仔咧，連咖喱仔自己都話：你真係寫得好好，好厲害，太瘋狂啦！呢一次嘅賽事， 咖喱仔都一額汗， 佢有力嘅手臂。 系咯，原来女仔都可以好劲噶， 梗系啦，女仔劲咧，唔单止咧就系外国嘅选手劲啦，系、其实香港咧女子曲棍球咧都好犀利，佢喺星期六日咧就系有一个第七届嘅女子曲棍球邀请赛啊，咁咧就系都好犀利，三成，佢咧就系喺呢一个跑马地啦，香港会嘅球赛度举行嘅呢一个嘅邀请赛，咁咧今次。港队啊，喺今次嘅比赛之中咧，击败咗印尼啦，亦都击败咗宿敌新加坡啦，再喺星期日以1-0咧嚟到去打败咗台北嘅，咁就系三战咧全胜啊！即系其实好犀利啊！佢哋三次都攞晒奖啦吓，咁其实今次队长咧阿黄慧琪咧都表示，其实喺亚运之后咧，佢哋呢一个女子嘅曲棍球咧都加入咗啲新成员，有啲新血，就有啲新嘅化学作用，咁就有唔同嘅火花出咗嚟。咁佢哋自己都话咧，感觉系特别好嘅。咁佢亦都话啦，其实咧喺曲棍球里面咧喺香港嚟讲啊，其实未算普及啊。其实喺女子队里面咧，你话喺中学嚟讲啊，得三间咧有呢一个嘅校队。咁虽然咧，政府其实都已经喺8年前开始咧有一啲资助啦，咁但系佢话希望都可以多啲人咧了解得到，其实香港嘅女子曲棍球咧都好犀利嘅。咁另外咧，其实喺男子队方面曲棍球咧，其实喺星期日咧都有个第12届嘅香港曲棍球4国嘅邀请赛。今次咧。港队咧都封王嘅，系啦，都赢咗嘅，就系3-0咧，就对挫败呢一个泰国嘅。咁所以咧，曲棍球喺香港虽然唔系话好多人认识，但系越嚟越咧都多咗人去了解。 哎呀，我开始谂，因为我弟仔咧大嗰个咧阿 Scott 咧，其实佢本身佢有玩曲棍球噶。 哦， 佢唔系睇开波嘅咩？睇开足球嘅。 佢就系由呢个曲棍球转咗会去到踢波啦。 点解佢会转会呢？ 因为佢觉得踢波好似有型啲， 系啊， 系啦，佢以前踢打呢个曲棍球咧，其实有几场波我都有拍低，其实真系几好。佢可以呢一边防守完之后咧，佢速度快到可以即刻变成进攻球员入埋波。 哇，好 叻！系啊，我突然间谂下谂下，其实佢好似嘥咗，如果佢踢波， 叫 佢玩翻曲棍球先。 系啦，可以尝试叫佢玩翻曲棍球， 两边同步发展咯， 其实都得， 或者培养下细佬咯，又得。 系， 可以将佢神奇嘅攻技过埋俾细佬， 叫哥哥教晓佢。 兄弟红霸两盘嘅赛事， 犀利犀利，劲啊！ 星霸啊，你小霸 系好啦，到时傻定粒六啊！ 心啊，都开心。 系啦，冇啦，系嘛？好，好，咁啊，同大家讲下咧，咁啊，上个星期五嘅时间咧，咁啊，收到个消息啦。咁呢个咧就原本都冇谂住喺今朝 Sport 你嘅时段讲嘅，不过咧就睇翻原来都有几多喺呢几日咧网上边揾翻好多，譬如有关于法甲啦，喺即系法国方面嘅甲组足球联赛啦。咁佢哋曾经亦都喺几年之前咧，曾经就攞过龙珠呢一个嘅主题咧，去到喺佢哋球场上边咧就做咗好多大嘅 banner， 系啦，即系当佢哋致敬又好，甚至乎如果大家睇新闻报道就应该会。留意到連埋法國總統啊，馬克龍咧，亦都有攞翻嗰張嘅相出嚟，同埋廖三明咧就畫嗰個嘅龍珠嘅有超級賽亞人嗰張嘅相出嚟咁啊，係啦，去到出嚟嘅。咁而家咧有好多人咧都因為即係廖三明嘅離世啦，咁啊覺得就好惋惜。咁甚至乎連埋日本嘅日本棒球聯盟咧，佢哋用咗個好特別嘅方式咧去到致敬。好啦，咁佢哋點樣致敬咧？咁大家如果有熟悉棒球嘅話，就應該知道其實佢哋咧係每一球投球嘅時間咧三個好。球就会出局啦，然后咧就四个坏球就可以上垒啦，然后咧就第三行嘅登登咧，咁佢哋就三个球员如果系出局嘅话，就会变成咗系下一局就轮替啦咁样。咁佢咧就喺个佢哋嗰个板上边咧，其实就有好多嘅波波，有啱啱有七个嘅波波嘅，七个波波意思即系话咧，佢有两个嘅好球嘅波波啦，佢就变咗咧就系龙珠嘅一星珠、二星珠。咁啊坏球咧，佢哋就用咗咧就系三四五星珠咧去到表示嘅，即系由以前嘅。红色灯、绿色灯嗰啲就转晒，全部转晒做龙珠，系啦。咁啲球迷咧，同埋嗰啲嘅即叫做棒球员啦，佢哋都喺度谂，可唔可以咧就做到个板上面集齐七粒龙珠咧？咁样咁啊，报道就冇讲到佢哋最后可唔可以集齐七粒龙珠啦。咁但系都见到其实各方面无论J League 啊，或者有球员入波嘅时候，都会用翻啲龙珠，譬如龟波气功啊、元气弹啊呢啲咧，去到系啊，去到咧就同廖三明致敬嘅。咁所以见到一代。嘅漫画大师当我离开嘅时候，原来佢嘅作品一直都可以保存咗喺我哋嘅心入边入边。 作品，佢系嚟自板井泉水扎多嘅《渐渐被你吸引》呢首歌咧，其实本身咧都系扎多去到创作噶吓。 嗱，睇翻咧喺日本方面一啲好正嘅电影作品又好啦，电视作品都好啦，动画都系我哋其中一个咧陪住我哋长大嘅一个片段嚟。 系啊， 咁啊讲开日本嘅动画咧，厉害嗱，今朝早咧嘉明就会不停咧系 update 下大家究竟啱啱而家举办紧嘅奥斯卡第96届啦，会有啲乜嘢嘅成况咧？咁啱啱亦都知道咗公布咗啦噃，本年度啊最佳动画咧就系宫崎骏嘅作品。 哦，冇咗变苏嘅宫崎大师。 系啊，大师嘅《苍鹭与少年》咧成为本年度第96届奥斯卡颁奖礼当中嘅最佳动画，恭喜恭喜！ 晨光第一节，嘉明。 继续都系关注翻奥斯卡咧，因为大家都会好期待，究竟会唔会有啲即系虽然话佢今年冇乜俾芭比嘅spotlight 啦，喺呢个特别嘅专注啦，咁但系咧就似乎咧原本好大期望，见到佢着呢条粉红色嘅战衣，都谂住佢系有机会上台攞奖嘅呢一位嘅最佳女配角嘅提名者咧，哎呀阿 America 都系落空咗喺呢一个奥斯卡嘅奖项上面咯，因为咧都啱啱系公布咗咧最佳女配角嘅得奖者咧就系凭住电影《滞留生》攞到呢一个奥斯卡金人仔嘅奖项啦，就系多美乔伊南道夫咁啊，恭喜佢啦！不过咧，都仲有啲睇头咧，系睇关呢一套嘅芭比事嘅，因为嚟紧咧知道啦，莱恩高斯灵啦，自己话俾奥斯卡知，喂，我想嚟表演，得唔得？我想嚟唱翻首 I'm Just Candle 啦， 咁得唔得噶？自己讲就话我想嚟表演， 得，我自荐原来有效、啊， 居民俾佢、啊，居民嗰个团队咧都打造咗呢一个嘅表演咧，应该系有啲睇头噶、啊， 即系可能值得留意、 啊。某程度上覺得唔緊要啊！我唔上你個台度攞獎，我上你個台度表演，搶曬你風頭啊！咁樣咯、啊，係咪先都得㗎？ 好叻啊！ 都得㗎，係咪即係幫芭比出翻啖氣啊嘛？即係可能嗱，唯一有機會攞獎咧，就係基本上喺整個嘅頒獎季度當中都係立曬㗎啦，就係佢嗰首嘅主題曲、Billie Eilish 嘅作品《What Was I Made For》。咁啊，據聞佢都應該。十拿九稳噶啦，咁佢都应该会即系帮呢一个团队咧攞翻起码一个小金人嘅，咁啊嚟紧睇下佢会点样样去做呢一个致谢词啦。不过讲开电影咧，翻翻嚟我哋亚洲区先，因为第17届嘅亚洲电影大奖 啊， 啱啱寻晚咧先至喺我哋香港嘅西九文化区戏曲中心大剧院嗰度举行嘅，星光熠熠啦，红地毯已经相当之好睇啦，都即系整个嘅公布结果方面咧都好有睇头嘅。咁啊先讲咧，大家都可能关注下就系影帝啦，梁朝伟啦，梁朝伟究竟有冇奖攞咧？咁诶，唔紧要。就算喺呢一个颁奖台上，佢唔系攞奖嗰个，净系应该喺台下边睇台上嘅风味啊，都已经系好厉害啦。嗱，先讲呢，就因为喺公布呢一个最佳男主角得奖者嘅时候咧，虽然影到镜头下嘅朝伟咧喺台下边都有少少紧张嘅，咁不过咧结果咧就系攞咗得奖嘅朋友咧就系逸所广司，因为咧佢喺《生活日常》呢一部嘅电影当中咧饰演公厕嘅清洁工啦，真系相当之出色嘅。咁虽然咧佢就冇嚟到香港去攞呢一个嘅奖啦，咁不过咧都真系实至名归啦。 系啊，系、 大家都系全场鼓动啦。 系啊，阿朝伟睇到都即系有一种惺惺相惜嘅感觉。我觉得佢哋真系去到嗰个弹数啊，真系有呢种气派哦。 系啊，咁啊，虽然朝伟未能够凭住金手指去临妆啦，不过咧都真系已经有佢出现啦， 系 都已经非常之醒神啦。咁啊，同埋喺红地毯同阿嘉玲咧两个即系拖住手好恩爱咁样样咧，都已经好好睇啦。咁啊，另外咧都有好多好精彩嘅一啲重点嘅，譬如话咧。最佳电影我哋讲喺大奖先啦，最佳电影就系《无邪之境》啦，咁而最佳导演咧就系《自知月和》嘅《怪物》啦，咁但系睇翻喺整个嘅颁奖嘅名单入边咧，金手指其实都唔系冇奖攞嘅噃，虽然男主角就落空咗啦，但系金手指 攞边个奖咧？ 咦，原来佢哋造型设计咧同埋美术指导咧都系金手指嘅团队攞奖嘅。 如果系咁，我都觉得其实 deserve， 因为佢哋喺套戏入边咧真系将以前嗰个年代嘅风味完全摆咗出嚟啊， 冇错， 即系令到我都会谂翻起我细个。系见过呢、這个，我细个见过嗰个咁样噶， 勾翻起我哋嘅回忆。 系啦，系啦，系啦，冇错，冇错，冇错。 吓咁啊！另外有啲都好劲嘅奖咧，包括咗一啲嘅亚洲飞跃演员大奖啦，同埋终身成就奖啦，卓越亚洲电影人大奖都系其中一啲嘅亮点嚟嘅。嗱，先讲下终身成就奖咧，就系张艺谋啦，呢位大师级嘅导演啦。咁而另外咧都好惊喜，因为卓越亚洲电影人大奖咧，分别有两位攞嘅，包括咗有铃木亮平同埋李英爱。 欸 系嘛？你应该 乌达达， 系啊， 即刻即煮翻两尾先， 梗系要啦， 同 埋即刻帮你把下脉先。 当年即系佢呢一套嘅大长今啊，烘托咗我哋几多香港，无论 系 任何年龄层啊， 系啊， 而家系变咗大指挥家啦， 系啦，冇错啦，即系佢喺呢一个嘅演艺路上面都真系好多好多嘅足印留咗喺我哋嘅影迷心中啦。咁所以佢今次咧专登嚟到香港去到攞呢一个嘅卓越亚洲电影人奖啦，哇，仲攞埋最佳衣着添啊！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啲信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神光财经第一线， 好啦，继续回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神光第一线，神光财经第一线啊，咁啊，朝头早嘅八点十二分嘅，咁啊，直播室有白元老师摆喺度啦，嘉明喺度啦，同埋 Vicky 喺度嘅， 早晨，早晨， 早晨，咁啊，今日朝头早咧喺我哋电话旁边亦都邀请咗咧，就系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早晨。 早晨，早晨，各位， 早晨，温教授，系啦，今日又麻烦你啦吓。不过咧，我哋都睇到上个星期五啦，咁啊，咁啊，一连两日嘅时间咧，咁啊，美国同埋英国嘅联军空袭咧，就空袭咗也门。咁啊，受到空袭之后啦，咁啊，见到胡塞武装组织咧，会唔会知难而退咧？咁啊，唔再对红海商船作出攻击咧？咁啊，唔知嘅。咁啊，定系会变本加厉加倍佢哋嘅袭击咧？咁啊，至于整个嘅事件啊。点样去到对呢个环球金融影响呢？咁要交俾温卓培同我哋分析一下。 咁第一样嘢呢，当然我哋见到呢，就个全球嘅油价呢，就因为咁样嘅缘故啦，咁而系高涨咗上嚟㗎。咁而家纽约期油呢，讲緊呢都挨近啲80美元呢啲位置嘅高水平嘅位置㗎。咁另外嚟讲嘅话呢，当然啦，呢样嘢当然会对环球嗰个通胀啊，可能亦都会有啲影响嘅，因为会阻碍到个航道呢，去苏伊士运河嘅航道啦。咁所以呢啲都系对个环球经济嘅因素要留意嘅。 嗯，咁我都想问一下咧，因为其实系除咗睇翻也门呢一方面嗰个对于整个嘅金融嘅市场方面有啲咩影响之外咧，嗱睇翻啲我哋即系一般都会关注嘅经济数字啦，因为睇翻今个礼拜咧，从各国公布嘅经济数字层面上面咧，都有几多嘅亮点可以值得大家注意一下噶噃。 冇错啦，嗱，今个星期嚟讲嘅话咧，要留意嘅因素咧，当然就有呢、這、一个美国嘅，我哋见到美国劳工市场啦，喺上个星期五咧就公布出嚟嘅数据咧就麻麻地啦。咁首先上个星期五我哋见到咧，美国二月份嘅非农业职位咧就系增加嘅，增加咗27.5万嘅，睇落去呢个数字好似唔错，因为咧呢、這个数字咧系高于市场估计嘅200万个职位嘅增长啦，咁同埋咧亦都系远高于咧就系、是、美国平均每个月需要製造出嚟嘅10万个职位嘅平衡翻个劳工市场嘅需要，咁但系咧，你如果你睇清楚个背后嘅数字咧，其实咧有唔少嘅忧虑嘅。首先嚟讲，我哋见到咧二月份嘅失业率咧就由一月份嘅3.7% 去到二月份就大幅攀升到3.9%，咁即系显示咩咧？显示咧就美国咧失去嘅工作咧系比增加嘅工作咧系要多嘅。咁其次我哋亦都见到啦，嗱一月份嘅非农业职位咧就由原先公布嘅35.3万名咧，就大幅向下修正到22.9万。咁而咧更加要留意嘅就系十二月份嘅数字咧，亦都由原先公布嘅33.3万咧，就下调到29万。咁即系换言之咩咧？换言之咧，十二月份加埋一月份咧，合共咧美国嘅嗰个新增职位嘅数字咧，系减少咗成16.7万嘅。咁呢个咧系比原先公布嚟讲系一个好大嘅落差嚟噶。咁啊，反映咧美国劳工市场咧唔系想象般咁强劲，咁当然都强嘅，但唔系想象般咁强劲啦。咁所以咧呢个数字公布咗之后咧，我哋见到咧即系市场咧就估计啦，就联储局咧喺六月份嘅减息嘅机率咧就系攀升到去75%嘅，咁都几高下噶。咁当然如果你话去到七月份嘅减息嘅机率已系去到市场嘅共识嘅100%噶啦。咁而再睇翻喺今个星期咧，我哋要留意嘅系咩咧？今个星期咧就 當然啦，因為而家市場估就話，美國有冇機會提早加息啊？有冇機會提早加息？除咗個經濟要睇之外咧，仲要睇個通脹噶。咁所以咧，喺今個星期二，美國咧就將會公布二月份嘅消費物價指數啦。咁呢個數字我哋要密切留意住啦。咁如果呢個數字係能夠快速回落嘅，咁當然就會幫助到聯儲局咧去早日去減息啦。咁而家市場估咧就美國二月份嘅通脹率，即係以消費物價指數衡量嘅通脹率咧，按年比咧就維持喺 3.1%， 咁啊同先前一月份嘅數字咧就維持不變嘅。咁啊至於扣除食品同埋能源嘅核心嘅數字咧，就由一月份嘅 3.9 咧就進一步回落到 3.7%。咁但係由於兩個數字咧都係高過 3% 嘅水平啦，咁所以估計咧聯儲局咧未必會真係太急於咧係作出減息嘅。 咁睇完今個星期嗰啲市場焦點之後咧 ，Vicky 都有問題問。 係啊，其實本週嘅市場嘅焦點係喺邊度咧？ 嗱，今個星期咧，除咗頭先我所講嘅星期二就美國公布嘅消費物價指數之外咧，另一個要留意嘅咧就係英國啦，因為英國咧喺今個星期三咧就會公布佢嘅一月份嘅 GDP 個數字啦。咁我哋知道英國嘅 GDP 咧其實喺上年嘅第三四季兩個季度咧按季比咧已經係見到收縮噶啦。咁而家咧就大家關注嘅就話去到一月份踏入今年嚟講，佢會唔會個經濟可以改善咧？咁嗱，英國咧個 GDP 好得意嘅，佢係每季又公布咧，每個月亦都會公布嘅。咁所以我哋即管睇下佢今個星期星期三公布嘅一月份嘅 GDP 嘅數字，會唔會係能夠係走出佢個經濟衰退嘅形勢啦？ 係啦，咁譬如英鎊啊咁啦，英國我哋知啦。咁如果你話譬如歐元方面咧，見到佢嗰個喺1.10嗰個阻力，其實都幾大嘅。咁其實有冇啲原因係咁樣嘅咧？ 其實咧，我覺得呢個阻力咧會係一個暫時嘅阻力嚟啫。如果你問我歐羅嚟講嘅話咧，我反而係會睇好嘅。點解咧？其實我基本上係整體睇淡美金嘅，咁所以我就睇好歐羅，因為美元以外最大嘅貨幣就係歐羅。咁歐洲有咩事情咧？歐洲如果你問佢個經濟係咪真係咁好咧，絕對唔係啊！歐洲嘅經濟喺上年嘅第三四季咧，基本上挨近零嘅增長喺度浮沉嘅啫。咁所以佢嘅經濟其實完全都唔夠美國咁好。咁但係咧就歐洲好明顯一樣嘢，其實佢要減息係要早過美國，因為佢個經濟真係差嘅。咁但係咧，佢就歐洲央行就多次講啦，就話佢會睇定啲啦，唔會咁快去作出減息啊。俾我一個咩感覺咧？俾我的感覺咧，就話歐洲明白嘅，就話如果佢減息早過美國咧，佢個貨幣就會跌得好啊，會受拋售得好嚴重。如果係咁嘅時候咧，就會影響到佢嗰個進口嘅價格就會上升，會令到佢通脹難於控制。咁所以我感覺上咧就話歐洲咧佢個減息嘅時間咧，我相信會係佢會睇住聯儲局，聯儲局唔減息佢唔會減息。咁如果聯儲局減息嘅話，佢先至會減息。咁所以佢個減息嘅時間，由於我相信會喺聯儲局之後啦，咁所以咧就呢個第一樣嘢咧就支撐咗個歐羅個匯價。咁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嚟嘅。 係咁啊，睇下歐羅或者係歐元啦、歐元區會唔會同英國咧咁啊有多啲嘅合作咁知啊？咁如果佢哋兩邊都自己有咁多嘅限制又阻力又受制嘅話咧，咁佢哋都要谂下计先至得啦吓。咁啊，温卓培，我仲知道咧，今个星期亦都有三个咧就 G7 国家公布通胀嘅数字嘅，包括咧就系加拿大啦、英国啦同埋日本等等，可唔可以同我哋讲解一下咧？ 嗱，如果個通脹嚟講嘅話咧，咁我相信咧個通脹，其實如果你話今個星期個通脹咧，就係最主要係美國公布嘅通脹數字啦。咁其他嗰啲國家咧就係暫時係未公布通脹數字嘅。咁而美國公布嘅通脹數字嚟講嘅話咧，當然就係集中喺個頭先我所講啦，星期二咧就公布嘅二月份嘅消費物價指數啦。咁就我哋即管睇下到期時個通脹出嚟嘅結果係點樣。 好啦，咁我哋今日就同阿温卓培倾住咁多先啦，咁下次又麻烦你啦。 OK， 好， 拜拜。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6点到10点， 晨光第一线， 全方位资讯嘅晨早节目， 朝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齐吃喝玩乐。 每朝6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即刻嚟个奥斯卡嘅最新 update 嘅快讯先，因为咧喺我哋而家做紧晨光第一时间同步咧，就喺美国洛杉矶同步都系发生紧第96届嘅奥斯卡颁奖典礼嘅。嗱，睇翻今年另一部嘅重头电影咧，就系《可怜的东西》啦。呢部艾玛士东都基本上又系十拿九稳攞奖嘅作品嚟嘅。 系 咁今年都厉害，佢有11个嘅提名咧，哇，已经连攞咗三个奖项啦。 哇， 包括咗咩嘅奖项咧？包括咗啱啱先至颁完嘅最佳服饰，因为服装指导都系非常之厉害。 好犀利 噶啦！咁其实佢呢一部戏嘅服装咧，都真系花咗好多嘅心思嘅。 系，原来就好似金手指一样，都花咗好多心思啊。 系啦，咁除咗反映时代之外啦，其实呢一部嘅《可怜的东西》都有好多关于系女性身体部位嘅一啲嘅突出嘅地方啦。咁所以佢喺呢一个服装上面都有好多唔同系少少暗喻嘅设计嘅。 系， 咁另外咧，佢嘅 production design 啦，同埋最佳化妆咧，亦都系俾呢一部《可怜的东西》攞咗嘅。咁当然啦，睇翻嚟紧佢虽然真系有好多嘅提名，不过有啲都预咗应该都未。未必有机会嘅，譬如话最佳导演啦，系咪？即系大家都觉得应该系Christopher Nolan 嘅呼声最大啦。基本上所有嘅电影颁奖礼当中都系佢上台嘅机会啊，或者次数系比较多啦。咁不过咧，最佳女主角咧，艾玛士东都真系非常之有希望。 系。 即係睇佢嘅今次呢一套嘅戰衣啊，都覺得佢都幾有信心嘅，咁所以都希望咧陣間可以睇佢喺上台面咧係點樣去有演出啦，去多謝啦咁樣樣。咁同埋咧枕住都係有好多唔同嘅獎項同步係頒緊啦。咁不過咧啱啱先至有個表演係完成咗咧，就係芭比呢一部電影咧有兩首嘅作品咧都係喺呢一個嘅提名名單上面出現嘅。咁比較靜態啲，應該都會攞到獎嘅 Billie Eilish 嗰首歌咧，就啱啱同佢哥哥就一齊喺台上面演出咗啦，咁一個比較情感多啲啦。 抒情啲嘅， 系啦，就系从呢一个嘅从心出发啦，等大家听到想喊嗰种嘅感觉。 哎呀，咪好 touching 咯， 好 touching 嘅，佢要攞纸巾印眼泪咯。 即系呢啲咧，就系啲评审们咧中意嗰啲咯，即系你唱到系扣人心弦啊， 起鸡皮啊， 即系撩到你心目中，哎呀，觉得咧唱中咗我心声啊嗰啲。 系咯， 咁所以佢嘅呼声系非常之高嘅。不过万众期待咧，就梗系睇阿丽欣高诗莲表演啦。点解咁多人想睇？除咗系因为佢。某程度上咧，系为咗呢一部电影争气之外咧，啱啱有传出最新嘅消息，原来佢喺台上面做呢个演出，点解佢咁有信心？佢自己话俾人哋知，我想嚟你个台上面做呢个表演咧，就系因为原来唔止系佢啊，佢会带埋总共有75个唔着上身衫嘅 can。 哇！ 哇！唔着上身衫啊！ 会唔会好冻啊？冷亲、啊！ 我谂个冷气应该唔够大家嘅热情咁劲系嘛？ 哇！ 系啦，咁啊，所以咧， 75个啊， 系75个， 逼爆个台， 75个啊 ，Ken。同步喺呢个台上面，I'm just can， 佢哋操尽胸肌啊， 系啦， 你真系大家睇啊，会唔会有啲公仔 can 又走咗上嚟有 can 一个噶？ 你净系睇翻套戏入边咧，都记得有个个都话自己系 can 嚟噶， 系啊， 咁然之后个个阿 can 都其实有几多明星阿 can 喺入边噶嘛，咁可能都会有翻佢喺电影入边出现过嘅 can， 再另外加多70几个，咁所以嗰个场面咧应该系会好爆嘅，咁虽然呢一部电影。到听朝早嘅新闻头条，实际喺个得奖名单上面未必见得到有好多系佢套戏嘅名 字， 但系如果喺社交网络上面咧，应该净系呢一个嘅演出咧 都已经赢啦， 系啊，应该好多人系咁 share， 肯定疯传啊！你75个， 系啊。 大家几夸张噶？ 大家可以影低个屏幕嚟做screen saver。 哎呀，总之我都自己同佢哋讲话，不如我都扮其中阿 Ken 啦。 哎呀，香港 Ken 啊， 系啦、 啊，你有冇操好呢腹肌先？ 唔使啦 ，Ken 都有良莠不齐噶嘛， 都可以企后啲嘅。 咪系咯， 咁所以咧阵间嘅亮点咧都应该走唔甩系佢噶啦，咁同埋咧有更加多唔同嘅各大奖项咧都陆续喺度颁发紧嘅，有啲乜嘢最新嘅 update， 嘉明会一定会话俾你知嘅。不过呢个时候我哋准备咗首正嘅作品，同埋有 TTC 系啊，有 TTC 啊，咁所以咧各位听众啊，继续黐住我哋晨光第一线，咁啊转头咧就会同大家一齐又睇睇咧 Oscar 有冇啲咩 update 噶啦。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早晨，早晨，今朝早晨光第一线 TDC Hotline 继续有私分喺度噶。全球市场瞬息万变，人工智能发展亦都一日千里，深深影响住消费者嘅习惯。营销同埋电商界咧，必须紧随消费者嘅步伐，紧贴市场脉搏，保持竞争力噶。Marketers 可以点样突围而出？香港贸发局咧就将会喺3月13号咧举办 Marketing Pulse 同埋 Eating Pulse 活动噶，邀请咗全球顶尖嘅营销同埋电商达人，剖析市场趋势，为业界指引前路。今朝早咧，我哋 好高兴请嚟香港贸发局服务业拓展副总监杨佩仪小姐 Candice 咧，就为大家介绍一下今次嘅活动噶噃。早晨 ，Candice。 早晨，思芬，你讲得好啱啊！营销市场嘅环境咧，真系一日千里嘅。品牌咧要维持竞争嘅优势 ，marketers 一定要系跟随市场嘅转变，紧贴消费者嘅行为同埋行业嘅趋势，好快咁样去调整佢哋嘅策略同埋应用新嘅技术。咁香港贸发局咧举办嘅 Marketing Post 同埋 Eating Post 就会喺会展举办实体嘅论坛。今年我哋嘅活动咧就系以 Envision the Next Level 为主题，一齐去预示下未来新营销嘅趋势。我哋将举办超过30场嘅论坛。数码营销同埋电子商贸工作坊分享最新嘅营销同埋系电商嘅资讯，同埋一齐去探讨近期 marketers 最关心嘅话题，就好似有 AI 啦、国潮、K-pop 营销、由 Alpha 世代以至到银发嘅市场、感官营销同埋可持续发展嘅营销方案，同埋都会讲下咧点样去创造一啲引人入胜嘅品牌故事等等。仲有咧会分享一下最新最贴地嘅营销趋势、技术同埋发展，各位 marketers 千祈唔好错过啦。 Candice 今年嘅论坛咧都请嚟唔少有份量嘅星级嘉宾噶，不如都同大家介绍一下。 好啊，我哋今年咧系邀请到大约系70位国际星级行业领袖同埋本地嘅知名品牌代表，同埋全球顶尖创意大师以至电商专家等等，同我哋一起畅谈热门话题，譬如是人工智能 AI 的发展。那企业是一定要是全面掌握 AI 去制定一些更加高效和更加有创意的营销策略的。那今届我们的论坛是请来人工智能未来学家 SecCard，他曾经出任飞机制造商以至是全球知名饮品集团的人工智能策略顾问。他有丰富的经验去协助各个不同范畴的公司去驾驭 AI 急速的发展。他将以 AI 在全球营销行业的应用为题，预示 AI 在 marketing 应用的趋势和路向的。另外有著名運動用品前品牌定位及營銷總監 E.B. Abutabush， 他將會是分享這個品牌的正向營銷策略的。那麼 E.B. 曾經協助一間運動品牌巨頭做一個 ESG 的項目，跟頂級的運動員一起合作，以運動為題去教一些流離失所到歐洲難民踢球，從而去推廣正向的品牌概念的。他都会分享他担任英超足球会品牌营销顾问，以及球星尼马、C 朗拿度的营销总监的经验，也都会讲他如何去推动正向营销变革的宝贵案例。还有一个是内地国酒品牌近年是积极推动品牌年轻化，包括就是同一些知名的咖啡朱古力品牌 crossover， 甚至是推出自家的品牌雪糕。咁佢哋嘅代表咧，將會係分享點樣去用一啲創新嘅方式，將中國嘅白酒帶到年輕族群嘅策略，同埋會集中去討論內地年輕人市場嘅特點，分享當中嘅挑戰同埋機遇嘅。咁對於一啲主打內地年輕市場嘅品牌咧，係非常有參考價值嘅。 嗱，其實品牌要喺呢個資訊爆炸嘅環境突圍而出咧，都係需要技術配合推廣嘅。Marketing Post 喺呢方面安排咗啲咩資訊呢？另外，除咗嘉賓分享之外啦，仲有冇啲咩活動可以俾在場嘅人士有互動交流嘅機會呢？ 我哋今年咧係邀請到40家市場推廣公司同埋諮詢顧問一齊去參展，佢哋會展示最新嘅營銷同埋電商服務方案。除此之外咧，大會亦都會係設有多場嘅營銷同埋係電商實用工作坊同埋一啲交流嘅活動，由專家佢哋親自去傳授營銷嘅科技、電商推廣實戰技巧。入場嘅朋友咧，可以通過我哋去安排商貿配對服務，同一啲合適嘅參展商會面，同埋探討合作嘅機會嘅。咁大家記住帶多啲卡片啦。最後咧，一定要提嘅就係我哋喺現場係設有一個 Happy Hour， 今年咧就請到歌手啊 JW 同埋 DJ King 一齊係到現場表演，等大家咧係可以超住同業界國際級演講嘉賓面對面輕鬆交流嘅。 想緊貼 marketing 大趨勢，聽眾一定咧就唔可以錯過 Marketing Post 同埋 Etailing Post 啊！大家可以留意住贸发局的社交平台，包括 Facebook、LinkedIn 和活动的网站www.marketingpost.com.hk， 了解更多论坛的精彩内容，和把握最后机会报名参加活动。今早早多谢香港贸发局服务业拓展副总监杨佩仪小姐 Candice 的介绍。 Thank you。 Thank you。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 本港楼市全面设立，全国政协委员、嘉华集团副主席的吕耀东在北京两会期间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说，辣椒撤销，市场对后市信心增加，预料有需要的人士会入市，但是他提醒国际环境比较复杂，置业应该量力而为，他亦都希望楼价可以平稳发展。他又相信当基本法23条立法之后，只要沟通做得好，令到大家理解内容，外资来香港旅游和做生意的信心会更大。身兼银河娱乐副主席的吕耀东又说，澳门每年举办不少盛事，吸引更多家庭客，他们逗留在澳门的时间由以往不够两日延长到超过两日。他认为香港和澳门都是大湾区内城市，两地政府可以多沟通多合作，做到一站两行。他建议香港可以兴建更多度假式酒店，吸引含金量高的商务旅客，他们可以一边做生意一边游乐。当局正是研究增加大学学费，身兼教资会主席的港区人大代表雷添良说，社会对加幅可能会有很大回响，相信政府会谨慎考虑作决定。他又说，大学学费已经有20多年未有调整，教资会目前未就调整学费和大学讨论，相信政府亦都正是进行分析和考虑。在北京出席全国两会的雷添良接受本台访问，对于香港出生率下降，本港大学的本地学生人数未来可能减少，按目前18%收回成本比率为目标的安排，会不会未能够达标？雷添良说，在不同时间因应通胀等因素提出考虑加学费属于正常，又强调本港的大学名声非常好，收生情况乐观，现在每年仍然维持有15000个资助大学生，相信短期内不是问题。第96届奥斯卡颁奖礼在美国洛杉矶荷里活的杜比剧院举行，可怜的东西先声夺人，夺得最佳美术设计、最佳化妆及发型以及最佳服装设计三个奖项。多美乔伊南道夫凭着电影《滞留生》夺得最佳女配角，宫崎骏作品《苍鹭与少年》就夺得最佳动画。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1，日元146.83，瑞士法郎0.877，加元1.348，人民币7.187，英镑对美元1.286，欧元对美元1.094，澳元对美元0.663，新西兰元对美元0.618。日经平均指数报38,825点，跌86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182.84美元，卖出2,183.69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气清凉，初时部分地区有薄雾，多云有骤雨，夜晚骤雨减少，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和暖，但是朝早仍然清凉。本周中后期风势较大，同埋有一两阵雨。而家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龙翔道游乐场咧，即系近住入狮隧个支路位咧，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到去黄大仙中心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龙翔道游乐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黄大仙中心。咁而较早前近住摩士公园游泳池啦，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畅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在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漆咸道北去尖沙咀车多，龙尾佛光街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就比较挤塞，出九龙方向排到去马场，去上水方向龙尾城门隧道公路 近美林村。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大埔滘老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消失的风手， 饰演主角刑警魏国平嘅张译，原来仲参与咗好多拍摄构思工作。其中一场垃圾场揾线索的戏份，就是他临场提议加只鸡飞入镜，结果令画面成为一时经典。 国剧夜场，消失的凶手，星期一至五晚九点三十五分，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三十一。 警告！警告！危机即将逼近， 前所未有的绿色危机快将登陆。立即召唤各路英雄保卫地球，电视机实节目超绿世代，走遍世界每个角落，追踪不同领域的环保先锋，有工程师、建筑师、农夫以至旅馆经营者，探究他们捍卫地球的真本领。今晚十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星期一的朝头早我都做得到，今日一起就揀一个有趣的滤镜自拍一下。 滤镜啊， 是啦，即是 filter。 以前呢，现在滤镜就很方便啦、我拍完照之后呢，我可以后加滤镜又得啦，或者我拍的时候我叫他加个滤镜又得啦。不过现在滤镜呢其实就得淡笑，因为为什么呢，它都是软件来的。是啦，以前呢我记得我有拍照的嘛。影相嘅时候就真係用嗰一啲嘅滤镜呢，即係例如日头咁样啦。如果大家有拍开嘢可能都会知，有时你想做到嗰种黄沙啊、黄昏啊嗰啲感觉，你就加个茶镜喺 加茶镜 加喺前面咁样嘅。咁呢个呢就係、好似係最早期款式嘅滤镜啦。咁而家个滤镜呢，我就觉得发展到都真係犀利啦。例如有皱纹，你个滤镜就已经唔系单纯咧，就净系嗰个颜色， 系 啦。咁而家就直头系入边个馅都可以改埋， 系啊，变咗你个样都得， 系咯， 系啊。 喂，而家滤镜最犀利系嗰啲网红， 系啊。其实将个面由几肥都可以变到几瘦， 系咯，系咯，系咯， 系啊。 变咗照片，而家嗰啲滤镜其实。 不过而家咧有好多唔同嘅滤镜咧，其实一家大细玩系好开心嘅，即系佢唔单止净系变到一个人个样，可以成班人你喺个镜头入面一齐变晒。咁我又见到有好多 video。好多片咧或者相，就系一家大细一齐喺度含住啖水，然之后眯埋对眼，一二三一齐擘大只眼，跟住你可能系全部咧都变晒光头，咁睇下边一个咧忍唔到笑咁样啦。又或者只眼咧变到好大只嘅，咁我觉得用呢一啲滤镜同屋企人啊、身边嘅朋友玩下咧，我觉得系几有趣、几开心。 啊，你咁样讲咧，好玩嘅滤镜真系多、哦。咁有啲咧就有啲镜头佢就影落去嘅时候咧，滤镜就只系可以唔知一个定两个人嘅啫嘛，四个嗰啲又已经又话后边嗰两个冇反应咁样噶嘛， 影唔到咁样。 咁但系咧，其实真系好玩。有啲咧，佢系可以加嗰啲叫做咩啊？熊仔或者兔仔嗰啲耳仔啊。 啊，系啊，系啊，系喺个头上面， 系啦，系啦，跟住咧。 狗仔耳朵嘅， 跟住你嗰个眼下低，即系你个面珠墩嗰度，佢有俾少少红卜卜嗰啲，好似胭脂嗰个感觉你咧。喂，嗰一只其实都几好玩。 其实嗰啲就类似以前我哋嘅贴纸相机。即系后加加落去嘅，但系而家咧就系喺你影相嘅时候，你点喐啊？就算系拍 video 咧，佢都跟住你个样嘅。 其实贴纸相可能即系变化咗呢个就系滤镜嘅 第一代呢一类型嘅滤镜。 你谂下以前咧，我嗰阵时细个中学咧，就最中意就系同啊中学同学咧放假嘅时候影 T D 相机。我同我屋企人都影过噶、啊，然后影嘅时候咧已经可以选择你嘅只眼咧系放大。嗰阵时好兴咧大眼睛嘅，系、啊、啦嗰啲贴纸相机咁样。咁、啊、大家影到出嚟咧就系、是、未去到真系认唔到你嘅，咁但系只眼咧就好大咁样啦。嗰、哦、阵时日本系好兴啲大眼仔啊咁样嗰啲噶嘛。 直头我谂翻起啦，嗰、那个 filter 系你一影落去嘅时间，所有人个眼都系变晒又水汪汪。 bling bling 系啦， 嗰一只我又见过， 系啊， 变 B B 嘅我又见过 ，B B 眼睛啊， B 唔系变咗 B B 头 ，B B 头，跟住佢会加个奶嘴喺呢个嘴入边， 系、哦、系，我都有 呢、這个我都好似有见过， 系呢、這个就系、是、电话啦， 啊、 电话影相就会变 B B 啦，咁、 啊、 样系嘛？我觉得呢啲都几有趣，甚至有一啲咧，而家系有啲滤镜可以见到你变老啊，甚至之前咧喺、哦、网上面都有见过一对情侣。女咧嚟到去用呢一啲嘅滤镜，一齐三二一又系咩眼？三二一一齐擘大眼，然后咧就睇到对方变老嘅样子，跟住就即刻大家都忍唔住喊咗出嚟。 呢个变老嘅滤镜又第二种嘅层次咯。 系啊，咁所以我觉得有滤镜。 你会唔会玩啊？呢、這个变老嘅滤镜 我未玩过，不过我净系 你惊唔惊噶？ 唔系，我未试过同另一半玩，我试过自己影，咁我觉得冇乜分别。 原来系 老咗都系咁靓咁样， 系咪呀？ 可能因为我嗰个滤镜 冇皱纹咧， 有啊， 但系有冇开啊个滤镜？ 有啊，可能我而家笑起上嚟都有皱纹，唔系可能我拣嗰个滤镜，唔系我觉得 佢头发冇变颜色咩？ 冇、 啊，搞错咁你应该冇开 啦。佢净系呢啲嗰啲虎纹位啊、眼纹嗰啲多咗好多系啦，咁样咁、哦、我又觉得变化未去到好大，可能我呢一个用嘅滤镜就唔系太过厉害。系啦，可能再攞一啲劲啲嘅变老滤镜，咁可能再深刻啲咯。 呢、這个我觉得几好玩，即系变老嗰个滤镜，佢仲系个滤镜，你一路揿住嘅时候咧，佢就一路睇住你变个过程噶嘛，即 系 好似有 AI 帮你跟埋咁样咧，跟住去到你唔知七到八十嘅时候，你就知道大概自己嘅老个样系咁样啊，咁我觉得都 OK。同埋有啲滤镜，我觉得几好就系、是、佢可以影翻你细个嘅样。嗰個版款又有， 係啊 係 啊， 係啦，同埋可以揀唔同嘅年紀嘅，你可以揀一嚟咧就係幼稚園階段嘅自己，然之後咧一係咧就去到呢一個即係中小學嘅年紀又得，即係之前嗰啲玩。八十年代嘅你系点样样啊？嗰啲学生相其实都已经好好玩啊！ 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多咗好多唔同嘅滤镜，反而我觉得变老嗰个咧，即系嘉明同小白都可以同小朋友玩，即系俾小朋友睇下，你睇下妈妈变老就系咁。 到时你会唔会嫌弃我噶？即系问翻我睇，我老咗就 系 咁样噶咯。 又系啲生命教育嘢啦，可以做。 同唔到你踢波噶咯，咁嘅样噶，你会唔会 嫌弃我啊？ 系咯，如果到时坐轮椅，会唔会推我出去晒太阳啊？问翻佢呢啲。 你估佢会点答啊？嗱， 佢我唔知道、 啊，唔知你细仔会唔会喊咧？ 我冇问过，但系我以前咧有嗰啲生命教育，我有同佢讲过噶啦。第日咧，爸爸都会离开你噶啦。跟住佢点解啊？嗰啲咧，跟住我就话可能有病啦，可能会死啦，又可能会你第日去第二度读书啊。咁我哋咪又唔好一齐住咯。咁嗰阵时，我记得前几年同佢倾，咁而家八岁啦，前几年都系五岁啫。咁我同佢倾嘅时候，佢都倾到眼湿湿噶，系、 哎、 啊。咁、但系我觉得几好嘅，即系起码喺呢一个即系父母同佢原来有机会会分开呢个 concept 咧，就喺佢脑入边就开始明白啦，开始萌芽啦。 我都觉得五岁系一个几好嘅时间去同佢哋倾下呢一样嘢。通常佢嘅反应都系唔识反应，然之后就会喊话：我唔想你死、 哎。你都有同女女讲过 啊？系啊，我哋通常都系 系咪都系喊 嘅时候？系啊， 系咯、 啊。大女咧冇咁激动嘅。中间嗰个咧，一讲到话妈妈唔会永远喺你身边噶，你要学习点样照顾自己啊咁，跟住佢就已经开始喊啦、 嗯。 但系佢嗰种系饮泣，我唔想你死。 系啊，佢哋嗰种咧好单纯嘅就 系、 是，当我哋同佢讲话，我哋有机会将来唔喺 你 身边，佢哋就会觉得系而家噶啦。 系啊，跟住咧佢就开始。讲埋晒啲好唔吉利嘅，之后咧同佢出埋我翻工咁先算啦。翻到嚟，妈妈你去咗边？你一生咗，我就以为你死咗啊！ 咁惊， 好惊， 但系又好可爱喎。 系啦，即系你觉得啊，入咗脑，有啲嘢你消化紧、处理紧咁样，即系会有呢个意识咯。 我又记得我以前都有同阿仔仔讲过咧，就系话爸爸有阵时可能即系呢个世界好多嘢唔知噶嘛，可能出去揸车，跟住又有啲不吉利嘅嘢发生咁、样。咁于是乎咧，由嗰阵时开始咧，我每逢出门口嘅时候咧，咁佢都会讲嘅就系、是爸爸翻工加油，爸爸揸车小心咁、有阵时我就算唔系揸。 車咧，我同佢講我今次搭車，跟住佢就即刻改啦。咁爸爸你搭車都要小心。 都系变咗一种关爱，即系小朋友识得关心爸爸妈妈都系好事， 都几好。 系啊，所以大家今日如果有时间嘅话，唔一定要拣一啲变老嘅女镜玩嘅，拣啲有趣啲、 有趣啲嘅。 系啦， 头先我嗰啲变动物嗰啲啊， 系啦，都几开心啊，同朋友玩下变下光头都几开心啊， 变啊， 生撇须出嚟都几搞笑、啊， 或者本身光头变翻有头发。 又好喎、 啊，都好开心，系啦、啊，仲要变长头发， 哇！ 虽然我哋都知道唔可以用外表嚟判断一个人，咁但系靓啲嘅人确实比较受异性欢迎。虽然系咁，样貌好坏其实系冇明确嘅标准，而且男女之间对于吸引异性嘅部位都有唔同嘅认知。究竟有咩唔同呢？就等孔奕璇璇仔转头话你知。据美国心理学家威尔森和奈亚斯的调查，原来男性自己觉得很有魅力的男性形象和女性觉得很有魅力的男性形象是有极大的落差的。多数男性以为很高大的身材、厚实的胸膛、肩膊很容易会吸引女性，不过原来真正被这些条件所吸引的女性只是非常少数的。原来好多嘅女性都系中意苗条嘅身材、结实嘅腹部同埋迷人嘅眼睛，反而就唔系好关心一啲身材嘅问题。换言之，男女之间对于充满魅力嘅男性形象系有极大嘅认知落差。 男性之所以咁样谂，主要系受到性别嘅黑板印象所影响，认为男性就要符合呢一啲形象啦。咁男性对于一个女仔有冇好感，原来第一都系睇面或者发型，之后就系望脚啦。同男性相比，女性其实都知道男性注意嘅部位喺边，女性都知道要好好咁样保养自己嘅面部，学习一啲化妆嘅技巧等等。不过其实点样揀男女朋友，最紧要梗系睇佢嘅性格，唔系净系需要注意外表嘅。希望大家都可以揾到自己理想嘅另外一半啦。 晨光， 晨光， 晨光， 晨光读心术。好啦，星期一嘅早上， 系 我哋啱啱好多朋友今日又翻工啦，休咗两日啦。 系 咁，佢哋好多时喺工作上面会遇到一个问题，就系、是、老板成日招呼佢。 哦，点样招呼法咧？ 请佢饮茶。 咁好嘅老板， 入嚟 office， 我请你饮杯茶，倾两句嗰啲嘢。 系啦，老板咧成日都会招呼一下啲下属。嗰种招呼咧，真系突然之间好关心你，哦、可能真系请你饮茶，但系对你嘅工作表现说三道四，指手画脚，嫌三又嫌四咁样。 好彩你有杯茶喺手，一压汗嘅时候都可以饮翻两啖。 我以为你话反台嘅时候可以， 可以用。 老板我唔敢啊嘛。 茶嘅用途都好多， 咁啊系，咁 饮嘅用途系最正确， 系 啦，好啦，咁原来咧。我哋好多嘅打工仔面对住老板呢一类型嘅招呼呢、就正正呢就中咗老板嘅心理战。我哋就会觉得弊家伙、今次惨啦，老板又叫我入去，又或者会諗死货，我又唔通咩镬 做错事， 上星期又搞咗啲咩大头佛出嚟呢，又或者你嗰排都咪责职嘅，无啦啦入去饮杯茶咁样，即系铁观音都冻嘅。你一入去嘅时候，你都惊咩事呢？有阵时一啲叫做精明啲打心理战嘅老板咧，佢就系知道某一啲嘅下属，佢哋咧就需要去同佢用呢啲嘅心理战，令到捻住佢哋揸颈就命，令到佢哋咧喺工作上面咧就好似若隐若热、患得患失嘅感觉，希望用呢种态度去捏住呢一班嘅下属嘅。咁当然啦，我觉得立心不良嘅，因为大家融洽相处先至好。好啦，咁、但系如果你嘅老板真系呢一方面嘅话咧，唔使惊，唔使惊，因为我哋咧，既然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哋嘅道咧，原来可以再高多佢几尺嘅。 系点咧？ 送翻啲饼俾 我，自己带个保温壶入去，我饮自己杯茶。 都得，都得。咁我哋睇翻有啲大学嘅研究咧，嗱，佢哋今次就用夫妇嘅相处方式，可以摆入去个职场入边噶噃。 系， 到底点样咧？嗱，佢哋做过咧就接近一百对嘅夫妇，进行咗四年嘅调查。佢哋话到感情越好嘅夫妇，其实原来佢哋系会学识一样嘢，正面解读对方嘅态度。所谓正面解读最对方嘅态度系咩咧？老板入嚟同你讲，或者叫咗你喺个房入边啦，阿 Vicky 啊。呢排你好似好多甩漏，或者全部都系 deadline， 佢冇话你错，你 deadline 之前先交到货嘅、哦，咁、其实好似表达咗一啲不满咁样啦。好啦，咁你听完之后，你又会觉得我又冇做错，佢又话我、哦。 诶、欸，唔系，我哋应该首先唔好应该觉得佢系话我，我系觉得老板关心我。 你已经学识咗啦，呢一招咧就真系冇错啦。我哋咧就要将呢一种嘅压力，老板想俾我哋嘅压力咧。我哋就形成咗就系佢对我嘅鞭策，甚至乎佢对我嘅爱。 哇，正能量啊！ 系啊，嗱，好多嘅叫做夫妇咧，佢哋之所以可以即系咁多年啦，佢哋就系因为将对方，其实我哋成日都话佢嫌弃我呢样嘢，我哋唔好咁谂，系佢对我有要求，因为我哋嘅爱咧系不断接受挑战，而佢亦都好肯接受呢个挑战。 佢想我做得更好， 梗系啦， 等我哋嘅婚姻可以更加恩爱。 冇错啦。而呢一个嘅思考模式咧，原来可以融入去老板对下属嗰度嘅。当佢对我诸多要求说三道四嘅时间咧，我就可以将佢变成就系佢关心我，佢鞭策我，佢想我做得更加好。即系嚟紧升职嘅机会，一定系我。 哇！ 你睇下，佢有边个同事会俾佢请入去饮茶噶？ 系啦， 得我一个咋？ 系啊， 系啦，诶、哎，你呢个谂法。 非常之正確， 係 啦。咁原來用咗呢一種嘅方法去到思考嘅時候咧，第一我哋可以面對壓力嘅時候，我哋將個壓力好快脆就卸走咗。即係譬如老闆同我同頭先同 Vicky 講，你 deadline 之前啱啱好交啫，你就將佢變成啊，第二日嘅話咧，我可以交早一日，佢就已經讚我，我又可以有多啲鬆動嘅時間，即係諗多啲，我哋叫正向思考。 就算佢唔讚我啊，佢冇再請我飲茶啦。 係啦，係 啊， 佢請其他人 都係一個進步。 请咗阿白仔饮茶， 系 咁即系我已经冇事啦。 同埋公司咁多人，佢竟然了解得到我，或者佢关心到 少少嘅瑕疵， 冇错啦。咁所以原来喺读心术嘅界别入边咧，有阵时候你想即系对方用一啲施予压力嘅时候咧，我哋自己就谂方法，好似太极咁样。我哋唔系耍走老板，老板尊贵噶嘛。 我哋接受， 我哋耍走嗰个嘅压力。我哋耍走到嘅压力嘅话咧，咁我哋喺工作上面就有更加多嘅精力咧，可以真真正正做好自己嘅工作咯。 并无什么最后讯息，你没回复我，但承受失恋要何？纵然未可约会更多，我们曾对错，无非情感难再突破。但我怎意料陪伴令好感变弱，累你在旁长期受委屈退让，绝配吗？全是妄想。被你分手离场，分手和平都不甚想，没法牵手遇上，牵手前途竟不顺畅。恨我蠢太没智商，没看穿你在暗想，其实我极无理，你极嫌弃，抱着负能量受够伤。赞好，以为还不错，实情并不多快乐。未来尽管纪念再多，未能同庆贺，愿记忆一闪仍挂念我。但我怎意料陪伴令好感变弱，在旁长期受委屈退让，绝配吗？全是妄想。被你分手离场，分手和平都不寻常，害怕清醒如常，清醒任何憧憬，唯求阻止阴影膨胀，完全蚕食理想。才学会体谅，为你设想。被你分手离场，分手和平都不寻常，没法牵手遇上，牵手前途竟不顺畅。恨我蠢太没智商，没看穿你在暗想，其实我极无理，你极嫌弃，受尽创伤，自我反省离场，反省难挨这种痛痒，害怕清醒遇上，清醒凭何憧憬，唯求阻止阴影膨胀，流如地妄想，尚为你紧张。P 偏不可勉强。 时间嚟到早上嘅8:59啦噃，咁啊，各位打工仔可能都好似呢首歌嘅歌名一样，老板想你自我反省。黄明德嘅，听听新闻简报先。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啲信像我本分。 一齐倾，一齐玩，一齐学习。晨光第一线，白元浩，亲子百分百。 早晨，各位听众，咁今日朝头早喺我哋亲子百分百入边，继续邀请到咧就系亲子共读嘅蔡依依啊。早晨，蔡依依。 早晨啊，白元浩。 听日咧3月12日嘅时间咧就植树节嚟嘅。 系啊。 咁植树节咧睇翻嗰啲资料简介啦，就植树节咧就系、是。即係希望大家可以宣傳一下咧，就保護森林啦，咁啊亦都可以即係愛護大自然啊，都係有好多呢啲嘅節日喺入邊嘅咁，所以我覺得咧嗱，植樹節啦，咁啊古代嘅時間嚇，咁啊亦都有好多叫做插柳植樹嘅一啲嘅傳統喺入邊嘅。 係啊， 咁我哋今日咧唔知道會唔會有啲嘅叫做民間嘅故事或者一啲嘅道理啊，都係同呢個樹啊木啊。是有关又好啱我哋亲子嘅啦，所以 系啊，因为咧，我会觉得即系一谂起树木咧，其实咧都有好多经典嘅智慧嘅。我哋成日咧喺呢个植树节嘅时候咧，就会谂起中国民间咧会唔会有一啲嘅智慧咧系同木有关嘅、不如咁啦，白元浩，我哋今次咧透过植树节咧，同我哋啲小朋友分享一下同木有关嘅智慧啊。 诶、好、啊，咁啊有啲咩可以喺亲子上面都用得到嘅咧？ 嗱。我哋咧有時候喺親子關係裏面咧，我哋都會同小朋友一齊落公園散步啦。咁喺我哋去到公園嘅面前咧，你會見到好多大自然啊，啲草啊、灌木啊咁樣。樹木咧，其實咧就由根向下扎入呢一個泥土啦。然後樹幹咧就會高耸入雲，撐起咗濃濃嘅樹蔭。所以有時候咧，你喺樹蔭下乘涼咧，點樣都舒服過開冷氣嘅。 係啊，我呢個真係傳統智慧喎。其實到今日咧，我哋仍然都会觉得树底下边嗰种凉风咧，系冷气不能取代。当然，冷气要用电啦，嗰阵系冻嘅风啦，但系唔系爽嘅风嚟。 系啊，因为咧，我自己都好觉得嘅。通常咧，如果你喺呢个冷气底下咧，你好容易着凉啊，即系好容易感冒啊。但系咧，你喺呢一个树荫下咧，你会。哇，好似吸收到一啲天，即系一啲精华咁啊，日月精华， 大地嘅灵气， 冇错啦。咁所以咧，喺悠久嘅中华文化历嗰、那个文明史里边咧，木咧其实系应用十分广泛嘅。咁我哋讲木咧，例如我哋翻到去国内睇到啦，好多屋咧都系由木头做噶啦。 系啊， 仲有我哋嘅鞋啦，仲有啲机械用具啦。 以前我都有学过木工噶。 系啊， 系啊，即系嗰啲教你点样切个榫啊、入榫啊，咁入边都好多咧，就系、是、传统嘅智慧喺入边，我觉得好好呢、 這个。系啊，而家有啲小学咧都会搞呢一啲咧做凳仔嘅班。 哦，系啊， 系啊，等啲小朋友 都系入榫咁样噶。 系啊，等啲小朋友动手咧去锯下木啊。 系啊，系啊，系啊。 因为你学到好多嘢嘅当中，咁、所以咧，我哋其实咧中国人咧都好犀利噶，我哋充满智慧噶嘛。咁我哋用我哋嘅双手咧，将大自然呢啲树木送俾我哋嘅礼物，系啦、呢树木可能。系令到我哋嘅生活都会好啲嘅，嚟创造一个奇迹咯。咁、所以同木有关嘅智慧咧，其实今日咧好想同大家分享。 好 嗱，有个同木有关嘅智慧，我谂你都听过噶啦。乜嘢叫做上梁不正 下梁歪咧？咁啊，上边伟大嘅人，甚至 或者我哋做父母啦，我哋做父母都系上梁噶、哦。 系、 如果我哋冇以身作则，我哋嘅小朋友又会点咧？会唔会都系会即系、就是、走歪咗路咧？ 会啊， 都会噶、哦。嗱、咁所以咧，过去中国人咧咪住嗰啲屋咧，大多数系木制结构嘅。 系啊， 无论系一啲好华丽宏伟啊，或者系简洁朴素啊，由柱、栋同埋梁嚟组成噶嘛。咁、其中咧嗰、那个梁啊，即系屋嗰个梁咧系。 架起咗牆上嗰埲牆嗰度啦，同埋嗰啲柱支撐住成個屋頂嘅。 嗯， 係啦。咁所以嗰個好緊要㗎，你唔可以整咗佢嘅。咁最頂端嘅上梁咧，承載住房屋嘅重量啦，下梁咧，係啦，下梁咧就根據上梁嘅方向同埋形象放置啦，放置啦。咁所以上梁如果唔端正嘅話咧，下梁咧就會歪歪斜斜㗎啦。 同埋如果上梁假如歪咗嘅話啦，下梁都必須要歪翻。先至可以做到嗰個承托嘅效果 喎。係啊，但係唔靚咯， 唔靚啦，同埋亦都影響個結構啦。啊，呢個都係一個道理嚟 嘅 喎。 冇錯啦，咁所以當我哋見到啲樹木嘅時候咧，同啲小朋友傾偈咧，就話俾佢聽：嗱，媽媽知道乜嘢叫做上梁不正下梁歪㗎。呢個咧就係形容咧，我哋帶領我哋嘅人啦，即係啲領導嘅人啦，即係甚至乎我係媽咪或者我係爹哋，如果我嘅行為唔正確嘅話咧。跟随你的职员呢其实都不会好的。那所以说上边的人做坏事下边的人都会做坏事的。所以就叫做上梁不正、哦、下梁歪了。 想想想想真的原来只是单纯讲木这个题目呢都有很多叫亲子的哲学在入面即是给家长和小朋友一起可以探讨。 是啊嗱另外还有呢你有没有听过一句成语叫做汗牛充栋啊 对、哎、是怎样 呢栋、啊、呢就是木字边栋梁的栋啦、 啊。嗱、 嗯嗯、书籍呢就承担了传播文化知识的重任啦，咁中国古代的书籍一开始咧就系竹筒做嘅，系啦竹简，纸张得到广泛应用之后咧就出现咗纸质的书籍啦。咁当然我哋就谂起阿蔡伦啦，即系蔡伦造纸嗰个蔡伦啦。咁、所以古代咧好多读书人咧。都好鍾意藏书嘅。咁、有啲人呢藏书多到呢係要用啲牛呢嚟运送帮佢睇书嘅。运输嗰啲牛呢攰到会出晒汗啦、因为即係形容呢当时呢如果你间屋呢要用隻牛去帮你运啲书籍嚟俾你睇嘅话呢咁呢用汗牛充栋嚟形容你屋企嘅藏书量非常之多呢、就有呢一句嘅成语啦。咁样。 而家好多小朋友屋企呢都好多书啊。 係喎、哦。 最紧要系要睇囉。 啊但系。 唔好得个挤字啊。 但系我 因为激死蔡姨姨， 我又谂起咧，可能你都系嗰只牛啊，因为你要帮你个仔咧喺图书馆嗰度搬翻啲书翻屋企啊。 系啊， 嗱，有关于咧木嘅即系词语，即系嗰啲智慧，仲有好多嘅、啊。有一句又系关于木嘅成语啦，叫巧木不雕。其实咧，中国人一直咧好中意木材嘅，咁啊常常咧就喺嗰个木嗰度咧去雕刻一啲自己中意嘅嘢。 嗯 又係、哦，即係有時去旅行咧，唔知道你有冇買一啲木雕咧？ 有啊有啊， 跟住又會去研究啊，咁嘅花梨木啊、樟木啊咁樣噶嘛。咁、咧選擇乜嘢嘅木材嚟雕刻咧，都係非常之重要嘅。嗱、如果我哋講木嘅智慧啦，堅硬嘅梁木咧就唔容易腐壞啦，咁經得起精雕細琢啦。巧木咧即係難以有個重任啦。巧木咧即係話唔靚嘅木啊。 好似借渣板咁样咯，我哋而家呢个年代就 系啊，你哋而家借渣板啊要用，咁所以中国人用巧木不雕嚟形容一个人咧，系不求上进， 系 不可造就。 哎呀，咁啊唔得， 系哦， 我做木头都想做个靓嘅木头啦，你叫我做借渣板唔得。 嗱，所以系咪 仲要做道具木咁更加唔得啦？ 嗱，我哋系咪有趁住听日？这个植树节呢又想起这个木的智慧 了。对其实呢蔡姨都道出了一件事就是我们有很多不同的节日的。其实每一个节日呢都总是有他们自己那个存在的意思才会诞生这个节日的嘛。 对 啊。那你可以在里面找很多不同的亲子的节理去到就雕琢一下去到揣摩一下。 你这样讲就好了。所以呢为什么我们说我们真的要看多些中华文化故事就这样了。就是跟我们的听众分享啊。其实就是我们植树日去看一下树木、然后想起树的智慧。于是我们就跟小朋友讲多些这些智慧。透过中国民间故事令到我们的小朋友懂得思考了。 对了所以如果大自然的力量都很大的只是木呢我们都已经有可以衍生这么多的民间故事和智慧出来。 对啊还有很多未讲的。 对啊下次有机会再跟我们分享一下。 OK。 不要蔡姨拜 拜。 啦，唔该晒蔡姨先啊。咁我自己咧，好多时喺屋企都会同小朋友咧，特别喺前几年嘅时候，我真系好俾心机买咗本嗰啲咩伊索寓言啊呢类型嘅书咧，咁啊同佢讲嘅。不过咧，每一次讲嘅时候，我发觉小朋友真系嘅，如果你唔用嗰啲讲故事嘅通嘅话咧， 即系角色扮演、啊， 系啦，角色扮演佢就会嫌弃嘅。但系咧又好奇怪、啊。当佢大少少嘅时候，你又用角色扮演嘅沟通咧，佢又嫌弃噶咯， 即 系觉 得你做咩啊你？ 系啦，原来真系有个年龄咧，咁我哋家长好多时候如果同小朋友倾偈咧，应该要自己识得捉摸几时系要角色扮演，细嗰啲就 O K， 大嗰啲就唔得嘅。即系譬如同一个古仔三只小猪咁样啦，咁、我细个嘅时候我真系要扮猪嘅，要扮猪妈妈咁样，跟住扮埋女人声。 应该扮大灰狼佢哋最开心系嘛？ 系啦系啦，但系要扮大灰狼啦，好多动作啦，咁咪就会好有兴趣嘅、但系而家大咗咧就。好似陳述一個故事俾佢聽，就已經足夠啦。 好多時候咧，同啲比較細少少，可能幼稚園階段嘅小朋友去到做繪本閱讀嘅時候咧，佢哋好期待同爸爸媽媽可以一齊去演活啲角色。 係啊，我而家細嗰個咪就係咁咯，都係 係啊，即係唔係淨係純粹聽故事咁簡單，而係當小朋友開始識得自己都投入，佢都有個角色嘅、可能我哋有啲嘅繪本咧係淨係得兩個角色嘅啫。咁我就係一個，佢就係一個。咁佢會識得點樣去角色扮演，同你一齊去參演嘅時候咧。佢又好开心，好落力咯。 有冇试过攞公仔一起做啲角色啊 ？B B 嗰时候有，吓 B B 嗰阵时都有，有啲即系五只手指嗰啲唔同动物仔咧。 哦，系喎，嗰啲咩手指公仔啊嘛。 系啦，咁嗰啲 B B 又觉得好可爱，好得意嘅，跟住佢掹咗嚟食咯。 唔系啊嘛，即刻摆入口，全部都系口水嗰啲。不过都好玩嘅，我觉得同小朋友咧去到用呢啲故事咧，咁啊除咗可以有个亲子时间之外啦，喺入边咧都好容易揾到啲位咧去到教佢嘅。咁佢真系可以。是学以致用的，因为他在一个这么开心的环境底下吸收了这个故事，知道了他们的道理，然后他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就可以套返出来。有时候都会跟我讲返的，这个是不是这个情况是不是好像一个譬如小红帽那个、又或者好像那个讲大话那个讲三次狼来了的故事这样，那他就会记得，那他就会说我是不讲大话讲得多就好像狼来了这样，就慢慢用返出来的。 所以最重要就是看完之后不要即刻就 good night 啦睡觉啦。 是啦。 而是你看完之后跟他一起有一个互相去讲。讲翻呢个故事，你觉得咩提问嘅问题咧嘅时间咧，都系好紧要噶。 假使一小全球都关机，今晚这世间都会坏死。AI 就像必杀技，坚守似观音我替代你，全息和物理全摸你口味，发张到军事都会处理，不出手就获得胜利，视觉都抛弃，承认再出生也即弃。即将到期。一出生就用白痴手机，听课金警告都偏大机。最终蚕食你，你不要惊奇，你吩咐 AI 他装饰应期。一天其他隔离，他会反击你。趁今晚杀死你。 布志伦的霍金预言书， 想见企鹅在香港，我们都可以在主题乐园找到他们的踪影。大多数的企鹅都是巴布亚企鹅，他们就是拥有好像黑色燕尾服的背脊、白雪雪的肚灯，再加上是红橙色的嘴巴。不过最近就有人发现到全球罕见患有白变病的白色企鹅。这一只的白色企鹅一身都是雪白的肌肤，和其他企鹅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而所谓的白变病和白化症是有不同的。白化病的企鹅，他们会连眼球都是呈现白色，不过白变这种基因突变就会保留原有的眼球颜色。红橙色的嘴巴亦都会变成粉淡色，而不是全只都是白色，所以看起上来呢都很可爱的。虽然白色的企鹅和雪地的背景好像黐底咁样会融为一体，不过在一班黑色的企鹅入面实在太过抢眼，都会好容易成为掠食者的头号目标啊！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儿。 晨光追踪三十一。 嚟到3月11号星期一嘅朝头早，梗係要搵来阿畅啦。早晨阿畅。 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嗱，今日咁精神啊，一於就搵下究竟今晚6点35分有咩睇啦。 先同大家介绍下啦，咁呢个认识人大政协今集呢就係继续嘅两会特辑嘅下集啊。咁讲嘅咩呢，就係全国政协会议同埋全国人大会议呢啱啱喺上个星期一二，即係3月4号同3月5号呢就喺北京召开咗啦。两会会议呢是我们国家年度的大事啦，所以我们香港电台和广州广播电视台呢就合作联合制作了一个特辑，叫做认识人大政协的两会特辑，上星期看过的朋友都知道啦。今日呢送给大家下集。 嗯， 那我们呢节目就会找来不同的港区人大代表啦和政协委员啦，就听下他们讲下有些什么建议和提案，等我们呢更加深入了解呢未来国家和香港的经济以及发展的走向的。我们今集呢就请来的嘉宾呢就是全国人大代表马逢国、陈仲利同埋咧全国政协委员啊吴杰庄，咁大家想知道佢哋喺个会议里边咧分别有啲乜嘢嘅建议，又有啲乜嘢听到翻嚟嘅咧？咁想知道朋友今晚6点35分认识人大政协要认真认识一下啦。 咁当然啦，我哋一定要睇多啲，尤其是而家祖国同埋我哋香港咧系会越嚟越多经济或者唔同方面嘅合作嘅。咁想跟翻呢个潮流啦，想知道更加多关心社会咧，就记得留意翻今晚6点35分的认识人大政协啦，去到晚上8点钟的大师对谈，今集去讲啲咩呢？ 今次呢个大师对谈呢就我哋继续啦，主持人系建筑家阮文涛啦，佢啊每集请嚟唔同界别嘉宾同大家讲下建筑界大小事啊。今集佢哋嘅题目叫做建筑与符号，咁啊讲咩嘅呢？首先讲下今集嘉宾系边个，就系呢位香港著名品牌嘅创办人杨志超啊。杨志超创造嗰个品牌咩呢？就是三个英文字母组成的，就是一间 連鎖嘅家居用品連鎖店，咁啊有出下啲時裝嘅服裝咁樣嘅，咁啊嗰啲設計咧好用好多本地或者係中國嘅文化特色嘅，咁啊好設計風格好大膽，佢嗰啲設計咧運用咗好多大量本地文化嘅符號啊，所以佢哋嘅題目就叫做建築與符號。而楊志超咧係啦，佢本身咧原來喺英國嗰度讀建築嘅，喺英國讀完建築攞咗學位翻香港之後咧，做咗好多設計工作，最後佢創辦咗呢個品牌。咁所以佢好多呢啲經驗同埋知識，佢同大家講下建築同埋符號學有啲乜嘢相關，有啲乜嘢聯想嘅。咁如果大家都想學下嘢，跟大師學下嘢嘅話咧，今晚八點鐘要留意大師對談啊！ 係，我見到咧佢自己本身有好多訪問咧，都有講過一啲關於符號啦，譬如香港咪好中意食字嘅， 係喎。 咁就令到成件事有趣一啲啦，咁样，因为香港都系中西文化融合嘅地方啦，中嘅文化有，西嘅文化又有，点样将两者咧摆翻喺一个建筑上面咧，可以话系都几似翻我哋香港人啊。 系啊，即、就、系、是、我哋个文化其实就系有中有西嘛。 系啊，咁所以如果大家都想睇下究竟系点样攞啲灵感，我哋又可以向佢学习，睇下点样创作嘅话咧，就记得留意今晚八点钟嘅大师对谈啦。去到十点半嘅超六世代，今集系讲啲咩咧？ 呢一个纪录片《超六世代》咧，咁我哋每一集都睇到世界各地好多唔同嘅环保人士点样去到保护我哋呢个地球啦。咁今集咧就集中咧同大家探讨一下咧喺啲岛聚上面点样去环保啊。岛聚咧即系嗰个生态咧，其实好多样嘢咧，因为好多时候都系唔同内陆城市一样系发展咗嘅，所以咧。岛聚佢哋保持佢哋完整原始嘅风貌咧，通常都系好啲嘅。咁但系啦，我哋而家世界系咁发展噶嘛，嗰啲发展就会影响到佢哋嗰啲自然风光，或者甚至乎佢哋嗰个自然生态嘅。呢一集咧就同大家睇下啦，世界各地咧唔同嘅环保人士点样咧放低佢哋内陆嘅生活，走咗去嗰啲岛聚嗰度生活，同埋去保育，去到做呢个环保教育嘅。佢哋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咁究竟当中有冇一啲嘢值得我哋香港去参考借镜嘅咧？知道朋友咧，今晚十点半要留意呢个超六世代啊！ 都几好啊，尤其是香港好多岛噶嘛，有都细岛啊。咁、如果系香港都可以留意到多一啲啦。譬如我自己咧，我系好中意东平洲噶。 哦，点解咧？ 因为嗰度好多嘢食。 哦，咁長洲唔係菜多啲嘢食咩？ 但係長洲可能都有少少城市化，我覺得有少少。 好多朋友都話星期六日嘅長洲仲多人過銅鑼灣、旺角㗎嘛。 係啊，好多人。咁但係東平洲就少啲人得嚟咧，佢係真係碼頭嗰邊多好多新鮮嘅一啲海鮮啦，而且可能冇咁多人咧，啲老闆娘啊、老闆嗰啲同我哋傾偈咧係特別。即係佢真係會特別同你傾咯，就話嗱、最近咧，我呢啲片就啱啱撈上嚟㗎咋，或者嗱、你唔知行去邊度好靚啊咩睇，我覺得嗰種人情味係特別濃厚嘅，係啦。咁同埋我又真係覺得佢哋嗰個風光係靚㗎，即係啲水係真係特別清。 嗯，哇！船仔你可以考慮一下第日搬入去呢啲島嶼嗰度生活喎。今晚呢個節目你係真係可以參考定先啦 嚇。冇錯，咁如果咧同船仔一樣都好中意島嶼嘅生態咧，就記得留意十點半嘅《超六世代》啦。咁唔該曬阿昌，我哋下集再傾過啦，拜拜。 拜拜。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本港楼市全面撤辣，全国政协委员、嘉华集团副主席吕耀东在北京两会期间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说，辣椒撤销，市场对后市信心增加，预料有需要人士会入市，但是他提醒国际环境比较复杂，置业应该量力而为，他亦都希望楼价可以平稳发展。吕耀东又相信，当基本法23条立法之后，只要沟通做得好，令到大家理解内容，外资来香港旅游和做生意的信心会更大。身兼银河娱乐副主席的吕耀东又说，澳门每年举办不少盛事，吸引更多家庭客，他们逗留在澳门的时间由以往不够两日延长到超过两日。他认为香港和澳门都是大湾区内城市，两地政府可以多沟通多合作，做到一站两行。他建议香港可以兴建更多度假式酒店，吸引含金量高的商务旅客 可以一边做生意，一般游乐。当局正是研究增加大学学费，身兼教资会主席的港区人大代表雷添良说，社会对加幅可能会有很大回响，相信政府会谨慎考虑作决定。他又说，大学学费已经有二十几年未有调整，教资会目前未就调整学费和大学讨论，相信政府亦都正是进行分析和考虑。在北京出席全国两会的雷添良接受本台访问，对于香港出生率下降，本港大学的本地学生人数未来可能减少，按目前一成八收回成本比率为目标的安排，会不会未能够达标？雷添良说，在不同时间因应通胀等因素提出考虑加学费属于正常，又强调本港的大学名声非常好，现在每年仍然维持有15,000个资助大学学生，收生情况乐观，相信短期内不是问题。第96届奥斯卡颁奖礼在美国洛杉矶荷里活的杜比剧院举行，最佳男配角由大热门罗伯·唐尼在奥海默本演出夺得，电影同时获得最佳剪接、最佳摄影。多薇·乔伊·南道夫凭着电影《滞留生》夺得最佳女配角，可怜的东西夺得最佳美术设计、最佳造型和最佳服装设计三个奖。最佳外语片由英国电影《特权乐园》夺得。讲述俄乌战争的《马里乌波尔的二十日》获颁最佳纪录片。《堕下的对证》赢得最佳原创剧本。美式小说夺得最佳改编剧本，宫崎骏作品《苍鹭与少年》就夺得最佳动画。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骤雨，早晚天气清凉，初时部分地区有薄雾，最高气温大约18度，夜晚骤雨减少，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和暖，但是朝早仍然清凉。本周中后期风势较大，同埋有一两阵雨。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524点，升171点，总成交金额62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48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98点，升3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友邦保险61.8升3毫，青岛股是青岛啤酒股份51.8升3毫，腾讯控股274元升4元，阿里巴巴72.75升0.5，中海油17.7是跌2.6毫，理想汽车141.5跌3.2，比亚迪股份192.4升4.4，美团87.65升2.95毫，京东集团97.8升5.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日元146.74，瑞士法郎0.877，加元1.348，人民币7.19，英镑对美元1.286，欧元对美元1.094，澳元对美元0.663，新西兰元对美元0.618。日经平均指数报38,775点，跌913点。港金报20,350元，升1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181.54美元，卖出2,182.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跟住环如海湾嘅慢线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咁吉龙尾咧就去到柴湾角熟食市场。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依家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依家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合署；仲有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依家龙尾接近碧桃花园。仲有路面情 情况，港岛区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落返去渣华道之路车多，依家龙尾去到维园道上桥位。仲有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车多，依家龙尾去到星河名居。另外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车多，依家龙尾去到沙田马场。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返去大老山公路之路呢都系车多架，依家龙尾去到天富海湾。仲有元朗公路出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慢车，依家龙尾去到泥围。另外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咧都系车多噶，依家龙尾经过咗屯门骑术学校。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历经风雨，依旧温暖。 国剧八三零，家我心我城。 马伊琍、白宇领衔主演。 你是话家姐同时要做江义姐同方正辉啊？ 系啊，做咩啊？ 出嚟要嘢同你讲啊！ 男音咁紧张，究竟佢做咗啲咩咧？ 国剧八三零加我心我城，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父母照顾咗我哋咁耐，系时候报答佢哋啦。香港年金俾父母终身稳定嘅每月收入，有咗呢个一世嘅承诺，父母可以轻松享受退休生活。做仔女嘅就唔使为佢哋担心啦，即打25125000或者去香港年金网站了解更多啦。产品涉及风险，计划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好正！ 一年一度的香港花卉展览，每年都吸引超过200个本地、内地及海外园艺团体参加。精心设计的园林造景和花艺摆设，吸引数十万人次入场参观。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好，今日都有听众嘅，不过在听众接听佢嘅电话之前，我哋今日星期一都会有空中点唱嘅时间嘅。今日就有 Candy 就要点俾阿 Heidi 嘅，咁就同阿 Heidi 讲，佢就话补祝佢3月4日18岁生日，咁就同佢讲话爸爸妈妈就祝你生日快乐，开开心心，永远都会受护。 成人身份证咯， 系人生嘅新阶段。 系啊，嗰阵时你成人身份证一攞，第一件事去做咩啊？ 剪头发， 剪头， 因为要影相。 系， 点解要剪头发？ 因为呢一张相会跟自己嘅身份证好耐。 系啊，我而家都记得我嗰阵时18岁嘅嗰张相系点样噶，系扎咗条马尾噶。点知咧，原来影身份证相千祈唔好扎头发，女士，因为你就会咧冇咗个头发咧，就 一个短头发， 一个圆咕碌嘅样， 认唔到自己个样啦。 又唔会嘅，不过有头发放翻喺侧边 就会好啲嘅，剪翻个女仔咯。 系啦，咁除咗今日就系有空中点唱之外咧，今日我哋都有听众噶、哦，听众就系康姐，早晨康姐， 早晨康姐， 早晨三位主持， 你好啊， 康姐， 系啊， 康姐，你今日想点唱俾边个啊？ 今日点俾我嘅孙女同埋我嘅女婿听， 系佢哋今日生日， 生日，系啊系啊系啊，两个都系啊，两父女， 系好犀利， 爸爸同埋女同一日生日。 是啊， 好搞笑， 咁开心啊！ 点样夹噶？你话俾我听，点夹到嘅？ 点夹到，都唔知佢点解佢夹到。 犀利喎！咁佢哋咪年年都一齐庆祝咯？ 系啊，年年都一齐庆祝噶，所以佢哋一大个都系。 系咪啊？ 希望啦， 同埋 自己生日一定会记得爸爸生日， 系 咪啊？ 可以转发下佢收到嘅生日 message 俾阿爸，悭翻好多。 或者佢收到朋友嘅生日礼物唔啱使，送俾爸爸， 转赠俾阿爸。我想问阿孙女几多岁啊？今日 孙女六岁。 哦，而家 系小一， 小学。准备 今年 K 3系啦系啦 系啦，准备九月份 九月就上 啦。 咁担唔担心啊？一年班有冇做佢嗰个 profile 做到好劲啊？ 整 个 profile 系啊， 唔担心， 唔担心啊， 叻女嚟嘅，听得出。 普通啦，不过不失啦， 系 啦，够噶 啦，够啦， 系啊。 你讲得不过不失啊，即系你谦啫。 有要求，听得出干姐有要求， 系 啊，冇乜要求嘅，嗬。佢捉到书，听听话话就算啦。 系啊，最紧要健康啊，嗬。 系啊， 系啊，除咗孙女同埋孙女个爸爸今日生日，知道三月咧都有其他嘅朋友生日，系咪都要点唱埋俾佢哋咧？ 是啊是啊是啊，三月十七号就是我家姐何太生日，姐姐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十五号就是我自己生日。 星期五，今个星期五。 今个星期五啫，生日快乐啊！ 系啊，多谢多谢。 你点样去庆祝啊？你 点样去庆祝啊？ 系啊， 暂时都未知啊。 哦，朝头早听住晨光先咯。 系啊，一定啊，日日都听啊。 多谢你。 虽然同你生日冇乜关系，但照听我先，记住。 系啊系啊， 发放正能量俾你。 系啊，嗬！另外，恭祝我嘅姨新孙啦 ，Daisy 啦，三月九号生日，同埋郭小梅，佢又系三月九号生日。 系哇， 好耐噶啦，呢个朋友识咗四廿几年。 哇，会唔会同佢一齐庆祝啊？你哋两个都系 三 月。三 月九号咁，佢生日咗，你有冇同佢庆祝啊？ 冇啊，就系 互相庆祝啊！三月之星啊嘛，两个都 咁你嚟紧三月十五号嘛，咁你打电话俾佢，你同佢讲，识咗几廿年啦，嚟紧礼拜五我生日，不如你同我 有咩表示啊？ 有咩表示啊？ 我知啊，或者你叫佢听翻我哋重温， 佢都系咁讲啊，佢都系咁讲， 系咪啊？ 得闲一齐饮茶， 梗系要啦，唔好两头望，快啲一齐约， 系啊， 系仲有冇？ 仲有识我嘅朋友啦。 系点唱埋俾佢哋系咪啊？ 系啊，识我啲朋友啦，点唱埋俾你哋听啦。 多谢 多谢， 李丽瑞听啦。 好，瑞姐， 麻烦你瑞姐听。 系啊，嗬，点唱俾佢听啊？ 好啊，多谢你啊，康姐。咁你今日你带呢首歌咧，系送俾孙女 嘅，送俾孙女嘅， 系啊，佢好中意听噶， 系咪啊？哦，你会播俾佢听嘅？ 我会噶，我会。你咁中意听噶佢？ 咁佢仲有啲咩歌你都成日播俾佢听噶？ 佢通常佢自己而家即系自己成日都即系弹琴嗰时，佢未弹呢首，跟住未叫我唱咯， 叫你唱啊！哇，咁你咪突然之间学好多儿歌。 佢弹琴你唱，佢六岁啫， 犀利， 好犀利， 系咯， 对咯， 哇，犀利啊！ 再大 多啲 自助卡拉 OK 机，唔使要 啦， 有阿孙女弹就得啦。 哇，净系弹琴都犀利，我个仔都有打鼓啊，不过佢嗰只套路叫乱打啫嘛。 同婆婆合唱可以去 jam 歌咁样， 得闲啊嘛，得闲准备攞出嚟玩下咯， 系啦， 玩得好开心啊，听得出。 咁我哋一齐听下歌啦。你孙女翻学噶系嘛？而家定系下昼班定系点啊？ 佢翻下昼班，翻下昼班。 哦，咁佢而家一齐听咯，你叫佢快啲开收音机。 系啊， 好啊。OK， 好啦，下次再同你讲， 拜 拜。 拜拜。 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由晨光每日一格 Coffee Time， 晨光百科职场 KOL， 晨光交通天文台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同天气状况。 接住有晨光大学，一齐上早堂，一齐迎接正能量早上。 白元浩、 阿欧、 嘉明、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嚟啦嚟啦，奥斯卡号外，因为咧我哋同步做紧节目嘅期间，亦都系步做紧呢个颁奖礼嘅时候啦。咁啊，啱啱亦都公布咗啲新嘅奖项咯噃。咁啊，先讲下啲新奖项先，包括咗都系预测过噶啦。Billy Eilish 为到《Barbie》呢一部电影所做嘅呢一首真系腰心腰肺嘅作品咧，又攞咗奖嘅。 好啦好啦， 系啦，咁啊，所以都为《Barbie》争一口气啦。不过咧，奥本海默同步咧，亦都系连续攞咗几个奖项。咁啊，见得到咧，包括系罗伯唐尼啊，第一次攞奥斯卡。 恭喜晒！ 系啊，呢一位 Iron Man 都做好多年嘅， 系咯。因为其实好难一样嘢就系佢知道自己本身定咗型啊。 系啊，即系当你做超级英雄做咗十年数外嘅时候，突然之间真系可以俾多一次机会你做一个真正嘅演员去挑战奥斯卡咧，都真系好多人为佢觉得哇，一定要为佢鼓掌啊！ 系啊，好感动啊！我听到都 系啊，今次 佢讲咩咧？嗬， 系啦，唔知佢讲咩得奖感受系咪啊？ 系咯，佢有时都乱讲嘢啊嘛。 等等听一下先， 阵间可以再重温一下。不过咧，睇翻嗰个嘅演出方面咧，即系我本康文都真系连续攞咗几多个啲技术嘅奖项嘅，包括咗最佳摄影啦。咁所以嚟紧亦都系有呢一个最佳嘅电影配乐啦，亦都系嚟自呢一部嘅奥本海默攞咗呢一个嘅大奖嘅。咁啊，当然啦，都仲系陆续颁发紧啲越嚟越劲嘅奖项啦。咁啊，希望听日可以有最新嘅 update 俾大家啦，同步啦。哇，莱恩高斯灵已经做咗佢嘅演出啦。哇！全个台粉红色嘅一片， 系咪真系75个啊？ 到时话你知，之后我搵咗想话你知。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金。 突然之间咧，如果你谂起嗰啲粉红色嘅嘢，又要同食物有关咧，有冇啲粉红色嘅食物啊？你脑海突然之间谂 有啊，粉红色嘅三文治啊， 三文鱼又得 啊，得有 得，三文鱼又得， 系啊， 我就谂起明太子沙律。 啊！ 我突然间谂起嘅啫， 系 啊，咁啊，滋滋滋滋滋晒喺个 body 嗰度啊 ，Ken 嘅 body， 哇！咁香艳，变咗色欲都市喎，即刻 唔好乱讲嘢啦，越讲越错啊！ 不过前排咧，粉红色咁系热潮咧，有好多唔同嘅 burger 啦、三文治咧，都将佢咧嗰啲包咧变晒粉红色， 咁又 全部俾大家咧攞嚟打卡，系我而家谂起都肚饿啦， 同埋我肚饿啊，啱啦，咁啊今日朝头早咧可以同各位听众啊介绍下呢一。款咧，我觉得都可以当早餐或者午餐嘅。 系， 咁佢咧就先要准备定一啲嘅叫做即食面啦，即食面。咁但系咧，今次嘅即食面咧就系用嗰啲捞面嘅。咁捞面嘅形式，即食面其实坊间都有好多嘅。咁大家按照自己嘅品牌即系自己需要啦。好啦，咁话明系捞面，即系当你喺呢个泡面过程，我就唔讲啦。但系整完出嚟之后咧，咁佢就啲酱汁咧就已经黐晒落嗰个面嗰度噶啦嘛。好啦，咁梗系唔系净系就咁食啦。喺呢一个时候咧，我哋就要将呢一个嘅面咧，就成为咗一个材料。系啦，面只系材料。咁可能有啲人心谂，点解面会成为材料？面已经系本身系主食嚟噶咯，咁 样 main course 嚟噶。咁但系其实原来有好多地方咧，面咧系一个嘅送菜嚟嘅。送菜意思即系譬如，我讲紧啦。一啲面当佢好重味道嘅时候咧，原来有啲朋友佢哋会将嗰个面咧就当系一款嘅菜式去送饭食嘅。 哦， 系啊，冇错啊。如果有啲面系煮得辣啲嘅，或者啲味好重嘅，咁个面咧佢哋都未必剪碎都唔使嘅，就咁放喺个饭嗰度咧就一齐连埋饭一齐食嘅，增加嗰、那个淀粉质个吸收咁样嘅，系啦。咁、有啲地方可能佢哋。冇乜钱嘅，佢哋就会用呢啲方法食嘢，咁所以有唔同方法咧都可以喂饱自己嘅肚嘅。今日我将呢一个面咧，亦都咧就变成一个嘅材料，咁但系咧我就唔系送饭啦，今次咧我就送面包，咁但系梗系唔系就咁攞个面包或剪碎佢，系梗系唔系咁简单，但系都系夹啊，你估啱咗噶啦，系啊，但系今次咧我夹嘅时间咧，我就攞个嗰啲整面包飞碟嗰啲机咧， 哦， 冇错啦，整飞碟机，咁啊将块面包放咗落飞碟机嗰度先， 系， 然后咧就将嗰个面适当嘅面嘅份量，因为你要就翻你个飞碟机嘅形状有大有细啦， 系， 然后就放喺呢一个嘅面包上面， 嗯， 好啦，跟住个飞碟机咪两层，即系底同面咁冚埋佢嘅， 系， 好啦，冚埋佢，咁你就的而且确都系将呢两个咧就底同面嘅面包就冚咗佢先， 系， 冚咗佢就照样好似你平时整飞碟咁样整，系， 嗯， 啦，我谂呢个食法咧比较上少人去试嘅，因为飞碟通常嘅材料都系有啲人就会谂 芝士啊， 系啦， 蛋啊，肉啊， 系啊，菜啊，系，嗯，啦，火腿系啊，好多鸡蛋都有嘅，不过鸡蛋就难少少处理，因为可能嗰啲如果你蛋汁嗰啲有啲人就会觉得麻烦啲，会舐气啲。咁但系今次就将个面咧就整咗落去呢一个飞碟入边，就成为咗材料。咁你照样喺个火上面啦，就烧下佢啊，烘下佢啊咁样。好啦，咁，嗯，当你整完咗出嚟之后咧。佢入面呢嗰个面由于佢经过高温之后同埋嗰个面包佢都经过高温嘅烧呢咁出面个面包一定係脆啦， 嗯， 脆皮啦变咗。咁同埋呢食嘅时候我几建议大家呢可以试下将个刀一刀切开佢。 嗯 切开一半先嘅，因为我觉得嗰个观赏咧系几好嘅。原因就系因为当你一切开呢个飞碟嘅时候咧，咁你见到入边嗰啲面咧系好实咁样握埋咗一齐嘅。 哦， 因为喺你夹落嘅时候，啲面已经夹实咗啦。再经过一路烧嘅时候咧，咁啲面咧同埋嗰啲酱汁咧， 嗯， 就会喺入边充斥晒整个面包嘅馅嘅位置嘅。咁， 嗯， 所以一切嘅时候就好靓，好似一条一条一条一条，好似好多 pattern 咁样嘅。咁，哦，再加上食落去嘅时候，如果你本身选择咗自己喜欢嘅，那個即食撈麵的味道的話，哦，我相信再加上麵包的烘底的感覺，我覺得這個呢所以說無論是早餐定還是午餐都應該會是挺受歡迎的， 好飽， 一定很飽肚， 還有小孩子都可以一起弄，我覺得這個，一起玩一下這個食物， 嗯， 我的享樂時代。 话说咧，上星期咧，我就去咗一个香港啊，喺2018年咧先成立嘅一个主题展览馆。咁佢系位于喺边度咧？卖下关子，唔讲佢系咩嚟先。佢咧就系位于喺中环嘅必烈者士街二号，喺永里街附近嘅。咁呢一个本身前身咧就系1953年兴建嘅一个公众街市嚟嘅。咁但系咧而家就变成咗一个三级历史建筑。 即系中环街市啲 friend 嚟嘅。 系啦，咁究竟佢而家系变咗一个活化咗之后，变咗乜嘢嘅展览馆咧？ 入边有冷气咯，咪即系而家。 系啊。 好关心呢样嘢，咁你做展览如果入面冇冷气啊， 咁啲嘢入面就潮湿晒，系咪？冇有冷气嘅，佢咧就系而家变咗一个喺亚洲第一个以新闻为主题嘅展览馆同埋教育中心，系， 哦， 啦。咁佢嗰度咧两层嘅，你唔好睇佢咧，好似两层好少啫，入面咧。好好玩，我点解要用好好玩嚟形容 咧？呢个 系有嘢可以参观啦，有嘢可以学得到，亦都有嘢可以玩 嘅。佢咩新闻展览啊？ 系啦， 即系我可以可唔可以扮记者噶入边？ 可以， 可以啊， 系啦， 可唔可以扮主播啊？咁样 可以， 都可以啊。 你仲可以喺panel 嗰度咧去禁制添，即系系啦，即系以 电视出街， 唔系我哋 radio， 系啦，电视出街嘅 panel， 即系导演啊嗰啲咧要推。 咦， 之后禁制， 咁我可唔可以 一号画面出街咁样嗰啲？ 我就系想问你可唔可以禁一号 cam、二号 cam、三号 cam？ 可以， 可以啊！ 你错，因为佢咧其实系录制咗有好多条片嘅，佢系直情系如果你禁错就，因为佢会跟住成个新闻出街咁样嘅，系啦，系一个新闻出街，你错咗咧，你譬如出上错咗字幕，佢会话你错误嘟嘟咁样嘅， 打机过关咁嘅感觉， 呢， 啊， 个几 好玩， 好有趣。咁跟住之后咧，除咗呢一个游戏之外咧，你仲可以有新闻主播啦。佢直情咧系有 auto cue， 即系有字幕机俾你望住啲字， 啊， 你仲可以有翻条片俾翻你噶，哦。 系咩？ 系啦， 即系我自己 save 定系佢直头？ 系佢会俾你嘅，佢会有 QR code 俾你 search，然之后 save 喺你电话嘅，有工作人员帮手嘅。系， 哦， 啦，佢咧仲要有好多唔同嘅画面可以俾你拣嘅， 啊， 十号风球啦，横风横雨出去，你又可以报下天气啦。 十号风球，跟住后边有人行过， 我就喺最后边嗰个外国人跳舞咯。 好啊，好啊，好啊，我哋一齐扮后边嗰啲人啦， 有啲海浪咁样咧。吹下吹下咁样啦，咁有啲正经嘅新闻报道又有咁样，放下烟花又有，咁你可以做下呢个新闻主播，几得意嘅。如果要俾小朋友去玩，仲，有最后一个咧，你系有实体嘢攞到嘅。Daddy， 我今日都带 咗翻嚟嘅就系你可以上 A 一新闻头条啊，尝试一下。咁其实呢一个咧就只系有部机啦，你可以影相，影完相之后咧又好似贴纸机咁样，跟住就会有一啲嗰啲。 你呢个都大过 A5 size 嘅，你呢张嘢。 唔系 A1 我嘅意思系 A1 报纸头条。 唔系我嘅意思，即系话 个大细 系个大细啊，系俾你激死啊！ 咁跟住佢有好多唔同嘅报道可以俾你选择啊，究竟你想呢一张相系放喺乜嘢嘅新闻里面啊咁样嘅，咁多数咧都系一啲开心嘅新闻嚟嘅，咁就可以尝试一下上呢一个嘅头条。咁我自己咧 有字 嘅、 哦，真系 系啊，有字噶，你真系可以系去玩噶。咁我觉得呢一个咧系唔错嘅，同埋当中咧有好多唔同嘅 你过胶嘛，就咁摆巢晒啦，嗰张嘢。 人哋好忙啊，好多人拍噶，你知唔知啊？ 唔系啊，唔系噶。咁呢个系啦，我应该要过交 珍 而重之，冇乜几可以想 表起佢 A1 头条新闻系咪？系啦。咁其实呢一个嘅店铺唔系店铺呢一个嘅博览馆， 第日仲可以同第日你有咗嘅时候，同自己嘅仔女去讲， 得 系爸妈以前上头条啊。 你而家可以带仔仔上去一齐上头条都得。咁佢呢一个咧，除咗有好多得意嘅玩乐俾小朋友。或者我哋大人都可以玩嘅，咁、去参与一下究竟喺幕后制作一啲了解一下当中嘅工作之外咧，其实都可以了解多啲咧，就系喺新闻上面喺以前嘅时候，报纸啦，报纸第一份报纸系点样嘅咧？佢有噶、以前系点样印啲 字 出嚟？ 执字粒啊，执字粒有冇得玩？ 佢有执字粒机，但系就唔可以俾你玩。 哎呀， 系啦，咁同埋以前都 执字粒机我未玩过、 我都冇啊，但系我可以喺嗰度了解得到究竟系点样，可能其实一个句号。佢都有成100粒个句号， 啊、 因为喺一篇文章可能都有好多唔同嘅句号同逗号噶嘛。 真系执到你傻啊！以前 系啊，咁但系你就可以系了解得到，哦，原来以前咧印一份报纸唔简单嘅，即系啲人咧要喺几分钟，咪以前系打字嘅，一分钟之后究竟可以写到几多粒字咧？咁呢啲又可以了解得到。 所以话如果嗰啲执字粒嘅好手咧，佢哋今时今日去咗玩电竞嘅话咧，肯定已经系世界冠军，肯定系世界冠军，一定系。 系啦，咁同埋咧，当中咧除咗有呢一个新闻报纸之外啦，有电视嘅新闻之外咧 ，radio 都有噶、系啦，我哋可以知道啊，究竟以前究竟系要佢哋去攞新闻之后攞咗第一个料嘅时候，佢嗰个录音机究竟系咪而家手掌就可以攞得到嘅咧？唔系噶，好大部噶、哦。 咁有冇剪声？好似以前我哋用 open view 咁用胶剪纸咁、 有 啊， 有嗰部机喺度 系咩？ 系啦，咁但我哋就唔试得嘅，我哋都系只可以参观。了解欣賞嘅啫， 以前我有試過啫呢、這個。 係啦，如果我都可以學下就好啦，真係。但係如果大家得閒嘅話咧，可以免費去呢一個位於中環嘅新聞嘅博覽館度去了解多啲，去上一上 A1 頭條咯。